嘅歌，你有幾多個巴 solo 先？咁我數過有200多個巴solo 到佢夠為止啊！真係，即係正所謂你請朋友食飯，你都唔會叫唔好叫乜，唔好叫乜啦。 逢星期四晚，城寨言。 喂 ，Hello， 怒漢推哥啊，今日嗱，大家見到呢位唔係周老闆咧，都明顯咧知道周老闆今日請假嘅。咁周老闆點解請假呢？原來咧佢喺澳門開演唱會， 係佢開演唱會， 佢有份開噶嘛？因為謝安琪演唱會喺澳門舉行， 係冇錯。 咁唔知點解晏晝咧，佢又 post 咗一幅相俾我喎。 啊！ 佢喺澳門度見到阿 Bon Jovi。 Bon Jovi， 因為 Bon Jovi 翻唔到大陸咧，有澳門同 啊 大陸，唔係同香港咁樣表演咯。 啊 ，Bon Jovi 翻唔到大陸嘅， 你唔知咩呢單嘢？ 哎呀死啦！ 首先介紹下呢位咩人兄咧，佢就阿基啊。咁阿基咧，你係咪點樣形容你嘅 profile 咧？士吉茶記領導人 唔係嘅召集人咁樣。 召集人士吉茶記係乜咧？就係一個畫畫團體 係一個寫生團體啦。咁最主要都係會去啲舊區嗰度去畫低一啲。即係有陣時，因為重建啊，或者社會，即係或者社會城市發展而就嚟消失嘅嘢咁嘅一個組織咁樣。 嗱，至於咧，即係好似你未見過咁啊，其實阿基已經出現過喺遊走時代，同埋咧阿基嘅作品咧，大家絕對唔會陌生嘅。假如咧城寨嘅觀眾嘅話，原因就係咧我哋嘅過場咧，成日我睇高登咧，哇，嗰啲音樂真係吹曬面啊！真係唔掂啊！哇，真係嗰個音樂咧就係小弟嘅作品嚟嘅，但係畫面嘅作品咧就係阿基嘅作品啦，就係關於一啲畫喺紙皮上面嘅畫啦。係 啊，冇錯。 咁我非常欣賞啦。 多謝。 咁咧就我覺得嗰啲音樂一啲都唔悶啦，即係夾落個畫嗰度係好有情懷啊。係 啊， 因為作歌嘅人的確係一個香港嘅陀地嚟嘅。 嗯，冇錯，的確係一個天才嚟 嘅。咁啊唔敢 天才陀地嚟 嘅。咁又唔敢講，因為咧即係嗰個感覺對我嚟講咧係。即係你畫嗰個過程、嗰個情景咧，歷歷在目之餘，但係你行過嗰個地方咧，已經 啊有啲嘢 不存在啦，真係。 不存在啦。 喂，咁咧就我哋嘅節目咧，而家咧我視像嘅嗰個過程咧，一定係五分鐘留下。咁就係咧，因為嗱，我又講一次啦，今次第二個禮拜講啫，就係話咧，一般城寨嘅觀眾咧。都係透過 YouTube 睇嗰班啊，即係有啲，因為有啲朋友淨係喺 YouTube， 即係透過 YouTube 先識得城寨嘅，但佢就唔會係上我哋 Facebook 啦，又或者唔會睇我唔識 Facebook 嘅自然就揾唔到嗰條 link 啦。因為嗱，我再三重申咧，因為次次都有人問嘅，但我次次都講噶啦，就係話咧原因咧，我哋推歌呢個節目咧，自出娘胎喺 DBC 嘅時候咧，係個 format 都係播一啲流行歌啦，播一啲。有唱片公司版權嘅音樂， 明白。 而咧嗰陣時咧，因為老細大把錢，就俾曬 license 嘅 free。但今時今日我哋城寨咧就俾唔起啊，實在。咁於是乎咧，我哋就唔會將我哋播嘅歌咧擺 YouTube 嘅，因為 YouTube 佢唔會幫我哋啃咗版權費噶嘛。 冇錯。 就只會四大唱片公司追殺佢噶嘛。如果我哋播咗嘅時候， 佢你條片就斬咗。 係啦。咁於是乎咧，我就好體諒 YouTube 咧，因為咧佢唔想負呢啲責任，亦都唔應該佢負嘅。 係。 咁於是乎咧，我哋如果播親有四大唱片公司或者出名唱片公司版權嘅時候咧，佢就會俾人告啦。咁佢俾人告，不如 cut 你先啦，係咪？呢個好正路啊。咁於是乎咧，我哋嚟到呢度咧，講到而家咧，我有時候係 switch 去一啲咧，四大唱片公司追唔到數嘅一啲媒體，但如果大家想知道去啲咩媒體咧，就麻煩你去 Facebook 嗰度揾怒漢推歌聽眾專用區嗰版咧，就 Facebook page 嚟嘅，就揾到我哋條 link 噶啦。就或者即係如果你揾到條 link 嘅，自然即係揾到個 Facebook page 咧，就自然揾到我哋啊，就咁簡單啦。咁我哋咧又係時候過一過嗰邊先。咁如果過咗去嘅時候，而家嗱，正常咧，而家咧仲聽到我哋嘅聲音嘅時候咧，你啊即係已經識得上我哋嗰個 audio 嗰個 audio 嗰度啦， 係嗰個 live 啦。咁咧，咁我而家先 個 link 喺嗰個區嗰度有噶嘛，嗰個聽眾專屬區嗰度有。係 啦，冇錯， 係啊，記住幫我睇睇啦。 咁我而家就做一啲喺 YouTube 做唔到嘅嘢先啦。 等不到。 想等爱侣，便意拥抱到熟睡，经不起错对，但已找到乐趣。抽不准一刻空虚，已经得到你所需，成了好一对，忙着去策划更好的以后，想不起想斗嘴。人间多少疮疤见报，若太深奥懒得知道，斑点狗太瘦是与他仅有的烦恼，醒于不安的症状，你竟然从没遇到。你没有心思控诉，从未曾怕累怕赶，只畏惧苦衷。你失去耐性失落，饮饱吃醉是容易极的快乐，牵手看偶像连续剧，哭哭笑笑轻轻松松，将恩怨情欲变娱乐，爱思索便会复活，沙吹进眼内从来未觉，变不必发觉，吹熄了那火花，烟花会围住了这恩爱王国。还会有什么感想需要烫好？还欠缺什么东西不够满足？甜蜜每天的一秒，还自觉有幸，繁忙是一种祝福，真有福。不能停下，什么都不敢去结束，从不曾沉闷，大家已能找到最好归宿。如果有妄想，坚决不挡，美满得不接受伤痛。失落，饮饱吃醉是容易极的快乐，牵手看偶像连续剧，哭哭笑笑轻轻松松，将恩怨情欲变娱乐，爱思索便会复活，沙吹进眼内从来未觉，变不必发觉，吹熄了那火花，烟花会围住了这恩爱银河。还会有什么感想需要痛好？还欠缺什么东西不够满足？甜蜜每天的一秒，还自觉有幸，繁忙是一种祝福，真有福。不能停下，什么都不敢去结束，从不曾沉闷，大家已能找到最好归宿。如果有妄想，坚决不懂，美满得不接受心痛。还会有什么感想需要痛好？还欠缺什么东西不够满足？甜蜜这一生一秒，还自觉有幸，盼望是一种祝福，抵抗孤独。不能停下，什么都不敢去结束，从不曾沉闷，日子变成接福延续，节目渐渐驯服得不记得好，美满得不接受心痛。你也许比我而满足，你也许比我幸福。 哎，喂喂喂喂！ 幸福地麻木。 喂基， 喂系， 简直咁嘅歌想点先？ 哇！呢首歌劲咯，大家其实我谂好多人都听过啦，呢首谢安琪嘅歌。我谂谢安琪都有几首几出名嘅歌，大家知啦，包括我哋嘅周老板写嘅喜帖街啊，唔系，系啦。其实讲个故事，我可能之前听众都听过噶啦，就 系、 是、都系周老板直接同我哋讲嘅，咁佢就同我哋讲话，大家都误会咗，佢哋话啊，周老板话佢啲 fans 咧，有啲 fans 好中意走嚟同佢讲话，喂。阿周老板，你写嗰只喜帖街好正啊！ 嗯、 但其实大家都误会咗，其实喜帖街并唔系阿周老板做嘅。 你啊， 系啊，周老板嗰首系咩啊？鸡蛋与高墙啊！ 你唔好话咩啦， 系 你唔好话周老板啦、啊， 系 就算我啊，作为佢嘅 partner 啊， 我都俾人问到口哑嘅， 系啊， 因为我最初咧，我就真系并唔知道 起碟街係唔係佢坐？咁咧就唯有咧，即反而嗰陣時又個 OK 喎，因為人哋問我哇，周柏隻歌真係好啊！咁嘅時候，我係啊，好噶，梗係好啦，喂，周老闆喎，咁樣。 係啊。 咁後來發現，哎，死啦！原來我都唔知道嗰只歌唔係周老闆。 其實就唔係周老闆嘅，真係都幾好笑。不過頭先嗰首歌啦，其實都唔係周老闆嘅，不過就都係啊周老闆嘅好好朋友啦，咁啊謝欣琪阿 K 嘅歌。咁我記得咧，因為點解我今日會揀呢首歌咧？就是、因為我記得呢首歌應該係兩三年前到出街嘅。 係。 咁嗰陣時我第一次聽個震歌就好震撼嘅。其實香港好少呢一類型嘅歌。其實點咁講咧？就因為話佢呢首歌其實係嗌醒緊人。 OK， 佢就係佢嗰首歌話：你們的幸福就係話，其實我哋係咪可以因為自己少少嘅自己生活上嘅，就係淨係少自己嘅少少嘅世界，自己嘅幸福，而唔理身邊嘅嘢咧？ 係 呢首歌嘅主旨咧，其實就好厲害嘅。 哇！你真係聽歌聽到咁樣嘅喎？ 會㗎，會諗好多嘢㗎。其實我個人好中意諗嘢。 真係個樣子都睇得出啊！ 啊，一個幸福就冇錯。 喂，咁咧，即係你當時咧，你其實識周老闆先定識阿 K 先㗎？ 梗係識 K 先。 唔係，即係我你知道都係呢個圈嘅人，你可能識，即係你識阿 K 先嘅。 聽歌咯。 即係咁，你識阿 K 嘅過程咧，聽邊只歌？ 哇！知識分子， 哦、 第一隻碟，第一隻碟。嗰陣時，阿謝小姐阿 K 啦，一出嘅時候，我都覺得，哇！呢個女仔嘅聲，同埋佢唱嘅題材都好特別。佢嘅題材係比較喺廣東流行歌、香港流行歌入邊比較少見。 咁於是乎咧，順藤摸瓜，邊個人作得咁好？ 係咯，一定係周柏豪。 咁你識唔識一首叫做《臭男人》啊？ 梗係知啦。 你知啊？你嗰首講乜嘅？你知唔知？ 臭男人啊，即系你讲嘅歌词，我听过，但系印象系佢系同埋有一首歌讲菲律宾女佣 哦，系嗰个就系另外一只后期啲 嘅，系啊后期少少。 你知唔知最初头咧，即系嗱，而家问翻朋友咧，究竟识谢安琪识边只歌先嘅咧？我谂好多都系喜帖街啦，即系最大部分。但我第一次听人话系识知识分子先， 知识分子。 好 我係啊，係啊，知識分子咯， 係咯，即係不愧係音樂人啊！ 哇 ，Well， 唔係啊嘛。 喂，其實咧，我咧點解揾阿基上嚟推歌咧？因為喺我心目中，阿基都係音樂人嚟 嘅。係， 你自己解釋一下啦，真 係。其實我又唔敢講，我自己小弟有玩下音樂嘅，咁都以前有夾下 band。 係。 咁 同埋你有 basking 啊嘛。 一時時啦，但係其實對我嚟講都算係一個我當自己我個定位自己係愛好者嘅啫。 哦 ，OK。 因為我成日都覺得，就算係業餘都好，即係譬如好似我平時畫畫啦，業餘都好，其實我覺得都要俾心機做嘅。 你畫畫都唔係業餘啊嘛，大佬。 即係朋友啲朋友係，或者出嚟畫嘢嘅人係。咁、但係我都會同佢講啊，業餘都好啊，其實都要去認真對待嗰件事咯。希望就算業餘，我哋懷住業餘的心情，但是做一些專業的質素的事 嘛。哦 ,ok。 即是这样那件事就会来得又开心又好。 个智慧就在这里了。 是啦。 即是为什么刚才阿基讲的好像很圆咁呢我怀着一个業餘的心情去做一專業的事。原因呢就是你業餘的过程呢你对任何人都好奇。 是。 未还牙还有个熱情。 没错是这样的。是完全是。 但你千祈不要这样跟我客讲。我说顶你的肺你收几千人。 不要啊。 業餘的心情。 嗰啲客俾翻個唔係啲客要求嘅係專業嘅質素，但係業餘嘅價錢，佢哋嗰啲係掉翻轉嘅咁樣咯。 係財不會理係咪咩業餘定咩啦，即係總之你收得佢都唔係貴。即係而家咧，我覺得做我哋呢一行咧，可能我同你又唔同啦。但聽講你嗰行業咧，即係嗰個情況仲弊過我哋喎。 都幾弊㗎，係啊，畫嘢嗰度畫嘢。即係畫嘢好得意啊！其實佢人每一次嘅要求都唔同啊，客人每一次要求唔同，同埋啲嘢好浮動啊。即係譬如你個客人本身係一個究竟係一個廣告公司嘅客人啦，因為究竟佢係一個報紙雜誌嘅客人咧，完全客户咯，唔好用客人，好客人好似奇怪，客户咯，咁啊好奇咁嗰個落差可以好大嘅。 哦， 譬如你去幫襯廣告公司嘅。那個公司其實佢可以畫張畫可能幾千蚊畫張A4 A4 size， 但如果你可能幫雜誌嘅話，其實可能幾百蚊，十倍價錢都可以。 喂，但係都係咁畫 嘅 啫。 係啊，其實畫嘅嘢可能就並唔簡單啲，但其實嗰個價錢可以落差咁大，呢個好奇怪。 喂，其實我都好困擾嘅，即係有時咧你做一啲好有興趣做嘅嘢咧，即係我呢啲人真係唔夠 pro 啊。咁你會嗰個心機唔係即係唔夠 pro 咧？我夠膽咁樣講，我一定係唔夠 pro。原因而家個 pro 嘅定義咧，就係你點樣同個客溝通，或者同個客 之間會個過程好 smooth 啦。你提供到客需要嘅嘢俾佢，就為之 pro 嘅話咧，我真係發覺自己仲係初哥。因為今時今日嘅客咧，即係唔係志在即係買你嗰個專業啊，或者買你嗰、那個即係欣賞你而揾你嘅。係 㗎。 第一就價錢平啦，緊㗎啦。第二咧就係可能咧你要個 service 好好啊。即係話例如譬如我剪條片咁啊，或者我整一啲 motion graphics 嗰啲咧，佢先收貨嘅時候，佢不單止唔覺得好欣賞啦，仲係咧挑剔先啦，仲兼夾咧佢係樓梯裝啦，知唔知樓梯裝咧就係話我之前同你對口嗰度有可能好低層嘅啫，咁佢俾咗27個 comment 之後咧，就俾佢對上嗰個睇咯，咁對上嗰個通常冇佢咁得閒嘅，得17個 comment 到嘅啫，咁啊17個 comments 咧同你投嗰27個 comments 有啲對撞嘅喎，即係明明話我唔要呢個人出現喺鏡頭咁樣上一個。即係俾你 cut 走咗就冇計啦。咁上一個人就可能話：，乜唔見咗個人嘅咁樣？即係嗱呢啲咧，即係你到第二 round 你已經覺得，喂，你係咪人嚟㗎？點解你冇獨立？即係獨立思考得嚟？點解你唔係大家都有一個意向去點樣剪，或者唔係為一條片好睇為主嘅咩？咁樣原來真係唔 係㗎。唔係㗎，同埋你如果嗰啲你都試過啦。如果一啲比較幫啲大啲。啲嘅機構去做嘢，佢哋要過五關斬六將。 係啦，跟住咧樓梯都係差樓梯咁啦。 係咯，差樓梯， 即公屋咧就 一層 嗱 H 型嘅樓梯咧，就八級嘅啫。但係咧中間就留得16級、16級嘅。即係你越大嗰個公司咧，就係中間嗰個樓梯。 係啦，冇錯。 咁咧，喂，你差到上去咧，嗱，即係我而家又係借個機會省一省啲工作啦。即係剪到咧，我由開頭我有 hard 嘅。好 hard 嘅意思就係咧，你知剪片我哋最賣錢嘅就係剪完出嚟個節奏，你啱啱係捉到人哋嘅心態咧，就去到邊度咧轉轉 shot 同 shot 之間就唔好太似啊！即係好多呢啲我基本嘅技巧，就令到嗰條片咧，哇睇落睇到個人即係有印象，即係畫面令到你有印象，兼夾個節奏好好，而睇完就唔覺得好長。 冇錯， 即係呢個我哋要 deliver 俾個客嘅一啲普通伎倆。但係咧。個樓梯嘅第一層咧，佢已經 cut 走曬呢啲嘢。 係冇錯。 例如佢唔中意啊 ，cut 咗完全冇考慮到你嘅專業啦，而整到咧，喂，我真係第二 round 我就唔敢簽個名落去㗎啦。係。即係你整到你鬼五馬六，但係你又必須要咁做。當你排到第八級嘅時候，而家就係去到第八級啦。我有個客咁樣，咁佢又翻轉頭又加咗好多佢自己嘅意見落去。咁即係變咗咧，半條片都唔係我啲嘢，無端加啲外嘢落去。咁唔緊要。咁嗱，即係你當一份工啦。咁而家我哋咪增值咯。即係我個 service 我俾咗最好嘅嘢你，哦原來你又未必啱嘅，咁變咗咧，即係你好好 service 啊，次次都讚你天才啊，剪完一次又話，哇真係好好多啊！你即係如果你夠膽同佢講，你唔怕醜面皮厚咧，哇你咁樣你改完之後真係好好多啊！即係我擔保你次次咁樣同你客講咧。佢下次一定揾你， 係， 但 係 sorry 我真係講唔出。 即係呢啲我都唔係好得嘅，即係呢啲都唔得啊！ 嗱，我哋咁講，你覺得我真係無病呻吟咧，絕對。喂，但係你嗰你嗰行業仲大鑊喎。 其實都唔係無病呻吟，我哋遇嘅情，我嗰行譬如畫嘢都會，我試譬如試過有一次啦，咁啊幫某嗰個公司做，咁就幫嗰個客户咧係一個做珠寶嘅，咁啊幾尖尖嘅。咁就畫一張畫啦，嗰張畫咁就畫完之後都幾大張啦，成 A2。畫完之後每一次係逐條線逐達色執嚟。咁跟住你就不停咁改，改到終於去到最後改咗十幾廿次之後，你嗰張畫係面目全非。你冇一 part， 即係你唔好話計較，冇一 part 認得係自己。你直頭喺嗰刻會覺得你真係借曬。即係你就借曬。啊！究竟我做咩？我本身對自己嗰啲要求都冇曬啦，咁樣咯。 嗱，我記得上次咧，有人同你食宵夜咧，我喺度做嘢，你陪我做嘢咧，你係咁啊鏟我咧，話你唔快嘅。 有時你係 收錢啦， 收錢先啦。 喂，但係唔係話你想收錢就得啊嘛？即係問題就係咧，佢哋因為俾咗個錢，就係你要 service 佢個 charge 咧，就係由第二次至到第十六次改嗰個過程咯。而你第一次咧，即係嗱，我唔知點解硬喺度，而家我改唔到。即係我認識有啲行家咧，或者有啲舊同事咧，佢都第一 take 啊，求其整俾佢咧，還點都要改噶咯。哇！但我到而家都做唔出啊。即係始終都要 keep 翻我啲可能嘅年紀太大，即係改。 唔係喎，我都唔會咁好似你嗰個朋友咁樣做。 即係我係覺得我俾咗啲好嘅嘢你為主，即係我俾你好嘅嘢，即係你唔食嘅話就算數啦。 係。 我就唔會即係求其，因為我到而家剪嘢咧都有個熱情嘅。即係我覺得一定要保持翻有一貫水準。 但係好衰㗎。 喂，但係最慘就係我哋個盲點咧，就係你成50歲人咧，仲係自己落手，咁啊抵你死啦！唔擺個管都偷笑啦，係咪？因為 我啲行家已經全部都係揾人做。 我知，即係揾到靚。 係啊係啊，冇錯。 咁我又覺得唔係嘅，即係其實只不過我咁多，即係自己都做咗 freelance 啦，即係介紹下我自己。其實我自己都係一個自由業嘅策劃師、策劃師啦，咁即係會畫策劃嘅，幫報紙雜誌廣告。咁所以其實我哋都算係行家嘅，都係香港嘅創意工業嘅其中嘅人啦。 你仲夠膽講自己嘅創意工業？ 即係咁講啦，唔知個 industry 入邊嘅人啦， 就係都可以咁講嘅。 叫做創意工業入邊嘅人啦。咁我覺得其實即係譬如十幾年，其實都發覺有一樣嘢，即係好客你要有好彩就遇到咯。即係你好彩遇到好，咁你嗰個可以發揮就多啲咯。但係當然唔多啦。 嗱好就好在咧， 唔多啦。 即係點解我仲未跳樓咧？未爆管咧？因為好想唔想我耐唔耐撞到好好嘅客， 即係嗰啲係吊一吊你命咁 啊！係啦，冇錯，即係覺得嗱，即係嗱，我就衍生翻落去社運嗰度啦。即係你見到而家有啲人認為雨傘運動失敗咁樣，咁但係有好多人咧好正面地咧，又覺得其實唔係失敗喎。邊度有啲運動一次就得逞㗎咁樣？即係呢啲當然係對我嚟講係鼓勵啦。即係同埋我亦都我有我自己嘅諗法咧，就係、是、喂你個運動搞成咁樣。你覺得真係一啲都攞唔到咩？一啲都袋唔到落袋咩？我完全認為唔係喎，因為有好多人忽然社運，我喺我身邊嘅朋友都唔少啦。佢之前都仲係買嘢講價，講到人哋講到人哋冇錢俾你賺為主，都唔識得諗下人哋嘅處境嘅。喂，但係今時今日佢哋即係我唔敢講話，我成日都念經機咁樣南無嘅，但係佢經過運動咧，就好過講一千次啦，真係。即係運動之後嘅朋友。佢嘅諗法真係改變咗喎！喂，咁呢啲咁嘅改變，你幾難先至可以集體改變咗咁多人？ 我就一種另一種嘅正面嘅睇法嘅，我就喺我心目中咧，運動的確客觀上係失敗。不過其實勇敢地面對自己嘅失敗唔係一件可恥嘅事。我只係覺得其實失敗只係話俾你聽，你點樣去檢討，下次再好啲啫。即係我反而覺得係話。要面對呢一種失敗，跟住去檢討，下次做好啲。 咁個運動唔係一次過噶嘛？ 係咯，即係如果當佢唔係一次過，咁咪冇問題㗎。即係嗱，一場波啫嘛。 嗱，我覺得嗱，我又要企喺唔同嘅立場， 係 咁樣先好聽㗎嘛。即係我同你拗㗎啦，打乒乓波21分， 係 喂你輸咗頭嗰 part 未轉位之前。你冇理由嗰下就認咗輸㗎嘛，咁我仲有後嗰 part 未同你打㗎。 嗰個輸只不過話我落後咯，即係嗰種我落後，其實但係要承認自己落後㗎。 喂，但係冇人唔承認落後喎，即係只不過你一日未贏，一日都革命上未成功㗎嘛， 係咯。 即係我覺得而家有啲人出埋輸就話咩失敗， 我覺得又可能誇張。 嗱，我呢個直頭係陰謀論，因為佢咧點解寫話個運動失敗呢？因為佢要交貨咯。即係佢要整到運動失敗咗，佢先至可能有著數啊，或者先至交到功課咯。 佢點樣獲利咧？從中即係話嗰個 咁想獲利就多咯。 係即係你都可以寫翻本書。 冇證據嘅，但係咧你個動機係好可疑噶嘛。即係嗱，用動機去諸心咧係錯嘅，但係好多時當你冇實質嘅證據嘅時候，你就唯有諗下。你出嚟運動咧有咩意思咧？你每個人，你問翻自己，你出嚟搞社運或者出嚟參與社運，你係有個心係諗住做啲乜噶嘛？但係當有啲人佢個心唔係同你一樣諗住做啲乜嘅，淨係諗住獲勝嘅時候，咁而獲勝嘅時候係要人哋一齊同路人死嗰班人咧，喂係咪好有問題先？即係當時唔覺嘅，大家都俾佢嗰種講啲好勁嘅言辭或者啲演講吸引咗。 我諗嗰班人比較針對嘅係傳統社運嘅人。 喂，咁你針對嗰啲人，但係你嘅敵人唔係佢啊嘛，真係。 係，但係我諗嗰班人比較嗱，即係我都有啲嗰類嘅朋友嘅，即係到今日都即係仍然耿耿於懷啊，或者覺得即係雨傘之後，我哋一無所得，咁都有呢類朋友，尤其是嗰啲本土派嘅朋友多啦。 唔係嗰啲參與者咧，我覺得佢哋都係人人都有呢個過程嘅。 係， 我覺得正常嘅。但係搞呢啲去即係講一啲謠言出嚟，嗱，譬如好老實講，我問你一句，你答我一句得㗎啦。即係簡單，因為將啲嘢分割，即係我唔係審犯啊，或者呢度唔係法庭啊。 呢個法唔係法庭。 即係嗱，譬如好成日聽到一句大台啲人。在度唱歌，我哋喺度挨棍。你覺得係咪呢句嘢有咩問題啊？ 大台啲人喺度唱歌， 即係我成日都聽過。喂，咩打緊啊？仲喺度大台唱歌咁樣。 以我所知，呢兩件事冇同時間發生過啦。 有啦，速龍嗰日咪係咯。 即係唔係喎？真係唱歌同 停咗唱歌， 挨棍 但係仲喺度。 其實現真實情況係冇唱歌同捱骨。 唔係唱歌，即係個大台喺度講緊一啲鳩嘢啦， 即係佢個鳩嘢啦。 係啦，咁呢啲嗱，你話你喺度唱歌，我哋出去擋咁樣，呢啲就實聽過啦，係咪？但同時發生個現場咧，就係、是、捱棍嘅時候，個大台喺度。無所適從，喺度嗌緊，唔知叫邊啲人唔好企喺度啊咁嗰啲，叫啲人行翻轉頭，以免你受傷啊咁樣。即係佢意思咧就係咁樣，因為咁樣運動散咗，你成唔成立先？你覺得？即係如果嗰啲人全部出去捱棍， 哦咁我 係咪會就唔散先？ 唔係啦，呢、這個如果只不過即係歸咎成件事歸咎咁嘅原因太簡化咯。 嗱、呢、這個其中一個啦， 太簡化。 嗱，講一間仲有九個原因可以講出， 係啊，好多原因啊， 逐個分析翻雨傘運動。但雖然雨傘運動咧，即係已經過咗一段時間，有啲人亦都成件事都淡曬啦，即係唔好提啦。但係咁巧，我琴晚咧我睇曬蘋果嗰扎即係回顧嗰扎片啊，因為由一週年咧放出嚟彈一路。update 到，因為太多 footage 啦、 啊啊、 ，update 咗好多日嘅，咁、我一次睇過，即係令到好多反思啦。咁我 sorry， 我轉頭咧就可以再慢慢講，或者你唔中意可以唔講嘅。喂，咁但係咧，即係我頭先講翻我哋嘅行業咧，即係話啲客加咗佢嘅意見咧，即係譬如你畫畫下嘢，喂，嗰只獅子唔夠精神喎、個樣可唔可以兇狠啲啊？ 成日都有㗎啦，呢啲嘢就成日都有。我只不過 咁，你有冇真係覺得啲啊？ 阿探長，我並唔係話諗住勸你話啊放棄你嘅原則，只不過真係好客難求咁解嘅。 唔係你會唔會覺得個客係天才先？從來佢改完啲嘢之後， 即係佢梗係天才啦！佢講啲嘢我從來唔明嘅，仲唔係天才？一係就我係火星人，一係佢係咯。 喂，咁咧，因為咧我呢個話曬都叫推歌節目咧，我梗係俾啲好嘢介紹大家啦。即係嗱，我以前咧曾經搞音樂嗰啲網站啊，出唱片啊，我都好希望鼓勵本地有創作嘅、我就好反對 cover version 嘅。咁咧，因為當時嘅香港咧就哇十一隻碟啊，十一隻歌，十隻歌都係 cover version 嘅。即係例如梅艷芳嘅《千千阙歌》，嗰隻就係 March 嘅唔知咩歌啦，即係譚詠麟亦都好多， 張國榮都好多。 咁我好反感嘅，咁於是乎咧，我就諗住搞啲本地原創嘅 indie 嘢，就喺九零年代咧就開始搞啲唱片啦。咁但係我近來咧，即係近做咗推歌之後咧，我揾翻好多唔同嘅歌聽咧，咁我覺得咧，原來 cover version 咧唔係一件壞事嚟嘅，所以我就頭先講啦，你嘅客。如果將你改變咗你原本個創作，會唔會你都讚佢咧？即係我唔係揶揄嗰個毛啦，已經我係講真啊！即係咪有啲客嘅咁高水平咧？但係咧，我而家播呢個歌咧，即係我將會而家播呢個歌咧，就係我覺得近來先揾翻呢啲咧，我覺得有種奇妙嘅感覺。一陣間大家再分析。 好。 真係個人搖完， 係呢首歌咧就係八幾年嘅翻唱嚟嘅。係 啦，翻唱。 咁咧嗱，即係呢個 Tokyo Joe 咧，如果大家了解嘅話咧，就係一隻 YMO 嘅歌啦。咁咧啲鬼佬對東方嘢咧不離都係嗰個 pan pan 啊，嗰啲噔噔噔噔噔噔，真係好鬼膚淺 嘅，好黑板印象。 係啦，咁但係點解佢哋有呢個膚淺印象咧？因為即係其實以前國家同國家之間唔同嘅文化嘅衝突咧。即係幾個板塊撞埋一齊咧，就有啲新市鎮啦，即係譬如 Manhattan 呢啲地方咧 ，New York 嗰啲，哇好多唔同嘅人用奴嚟噶嘛，即係嗰啲唔同國家啊、難民啊、唔難民啊、陀地啊、第二個省嚟呢度揾食噶，即係全部都係多元文化，即係覺得香港咧就慢慢即係脱離咗呢樣嘢。 係啊， 因為咧嗱，即係有好多人就借啲機會咧就講啲本土嗰啲啦，咁但係冇本土。又點會同你啲外來一撞呢、所以唔可以冇咗本土噶嘛。 係當然。 咁咧即係當然政府啲天才咧唔知啦，即係又或者有啲有心人。咁咧即係嗱講呢只歌咧，即係本身 YMO 嗰、那個佢哋咧，即係嗰啲呢首歌唔知係咪版本龍一唱有份。 咁咪唱到㗎？ 好似低音嘅佢。咁咧就我覺得Brian Ferry 咧，而家唱呢首歌嘅人啊 ，Brian Ferry 就以前 Roxy Music 嘅歌手啦，就英國啦。咁咧，佢我覺得有少少恥笑 feel 嘅，即係古靈精怪， 即 係扮扮鬼扮馬，唔得認真嘅感覺。係 啊， 係 啦，玩翻首歌。係 啦，即係我哋成日都咧學泰文咯，即係扮鬼扮馬啊嘛，即係人係有呢種咧，即係覺得啊睇低你一線咁樣。但係好奇怪啦，點解你有即係有個印象，有冇印象中咧？點解啲鬼佬咧 cover 啲歌，淨係會 cover 日本咧？ 我就唔知 道。嗱，香港同英國照計好 close 噶嘛， 係咯。 但係完全咧，我印象中一首都冇咯。 啊，都係喎。係咪啊？你咁樣提講我，就 嗱，你唔好計嗰啲咧，即係嗰啲三四百 disco 咧，以前。 哦，即係嗰啲串燒歌啊。 係啦，即係無端端，無端有一咩99朵玫瑰啊，嗰啲嗱，嗰啲絕對唔係 cover 嚟，嗰啲直頭話咧係 一個世界必直到永遠。 係啦，嗰啲有間叫 VMP 唱片公司咧，即係成日都專係咧揾啲非籍嘅歌手咧，就炸帝唱英文咧就揾食嘅啫，要嚟，因為佢知道咧國內嗰啲 disco 咧會播啊嘛，因為唔知點解中國人咧係好中意人哋 cover 嗰啲嘢，好中意人哋好欣賞佢自己啲文化嘅。 嗯，明白明 白。即係其實都理解嘅呢、這個。 但近來真係有喎、啊，我發覺。 有咩？係舉個例聽下。 cover 中樂咯，係咪有首小蘋果啊？咩呢樹？ 但係唱嗰個係咪？ 好似後屘係咪係原本係韓國？原本是中國的韓國人 cover 咗佢喎。 哦，咁呢啲唔同啦， 係 咪？ 好似 係嗱，即係講緊。 希望聽眾指正一下，我究竟是原本是韓國啊，小蘋果嗰首歌啊，即係呢樹 water 小小蘋果。 哇，你都幾闊嘅喎！嗰首呢啲都撈埋。 即係有聽下，聽到下咁樣，上網嘅世界好闊噶嘛。 係係。 咁啊，希望聽眾如果聽到嘅都可以講聲。 我意思係咧，嗱，譬如 Brian Ferry 呢啲，喂上個 Billboard 嘅喎，即係上個 Top 40。 即係人人都出，即係好出名嘅大歌星咧，都 cover 啲外即係日本嘢，即係譬如 cover 翻英國、美國呢啲成日都會發生㗎啦，或者 cover 翻啲 Oldies 亦都成日都會發生㗎啦，甚至乎可能一套電影令到誒再翻唱個 marketing 容易做啲，我都明嘅。喂、但係嗰陣時咧，我覺得似乎咧美國個英美嘅態度好開放，即係包容一啲好 exotic 嘅唔同嘅文化。 從來都係從來。 係啦，咁咧但係我覺得咧，即係所以我覺得呢首歌，我覺得近來先識嘅。係。咁咧，因為而家咧，我裝咗 Apple Music 之後咧，即係更加闊啦、以前我揾好多歌嚟聽咧，都係我識先至揾。係 啊。 但係而家唔識都掃埋翻嚟。 係佢幫你掃埋翻嚟係 啦，聽過先算咁。 聽過先算咯。 係啦，咁我覺得喂，真係非常偉大，因為你俾七十幾蚊一個月。 係。 五個人一齊可以享有呢、 其實佢用 Spotify 嗰啲有冇睇？ 聽講佢有，因為而家最慘就係 Spotify 開頭好好嘅，但因為而家大家又各有板塊，即係同邊啲唱片公司有好咗、 哦，又 簽咗 exclusive， 同埋 music 咧有個好衰嘅地方咧就是、分 region 啊，即係話你香港人都唔適合聽呢歌，佢就同你 scan 咗，即係冇咗嗰啲歌，係、版權嘅問題咯。我相信，我諗 Spotify 應該都有呢個問題嘅。 明白。 但 Spotify 有個免費版咧，就係、是、涉廣告咯，即係啲 DJ 就講嘢。但蘋果咧就冇嘅。係。就俾三個月你免費，你聽就聽，幫襯就幫襯，唔幫襯就算咁樣。 係 係係。咁即係各有各啦。咁、所以即係 Android 嘅朋友，我諗好多都幫襯 Spotify。 應該係啦。 但我哋用iOS 嘅朋友咧，就我諗用 Music 都幾方便。係。咁啊變咗咧，即係我頭先講嗰、那個情況咧，即係我覺得好遺憾咧。香港係咪因為嗰啲創製作嘅水平或者嗰啲歌咧，真係冇乜國際視野，而令到啲鬼佬唔會翻唱咧咁樣？ 或者 melody 本身arrangement 本身， 又定係或者 YMO 好鬼崇洋咧，用一個英文嘅方法嚟諗嘢，就令到嗰啲歌 adapt to。呢、這個英語咁樣都唔定， 都唔定， 係咯。喂，咁啊，招呼一下啲聽眾先咧，好多人都唔知道我哋呢個節目 live 嘅，原來 嚇係咁咩？ 因為冇視像嘅直覺就覺得唔係 live 噶啦。 live 嘅我哋而家係星期五嘅九點 報下時同埋報天氣 先。九點兩個字㗎，live 㗎。 係咁咧，我哋有聽眾咧就係 Candy Cow 啊，佢又都成日都捧場嘅。咁咧，阿基話見到個 ICQ， 好感動啊！好感動，見到個 ICQ， 所有嘅回憶都翻翻曬嚟。 係，咁同埋阿 Raymond Lam 啦，佢識得你喎，原來 係嘛？ 係咯， 咦係喎，聽咗時刻茶記嘅喎，多謝先， 係啦。嗱，你又做翻第一集嘅第一集嘅笑料咧、我就唔知點解揸住嗰個電話 headphone 嚟講，成日支麥唔喺嗰度。 係咯，唔知點解咧，即係又做翻啲咁嘅嘢咁樣啦。 咁嗱，呢個觀眾睇唔到嘅聽眾，因為 好在大家睇唔到啫。 係啦，其實好柒嘅，我第一次都係咁。我揸住講電話嗰個麥喺度講喎，但係有第二個麥收噶嘛，只不過用翻個 headphone 啫。喂，咁咧即係嗱，譬如頭先我播嗰只歌咧，我覺得啊，即係令到我有啲反思，就諗緊喂，其實即係本土得嚟。譬如要包容翻外國嘅嘢，即係點解香港得以成功呢？以前所謂啊經濟成功或者文化上面，雖然人人都話香港係文化沙漠啊，由七十年代講到而家，因為以前根本就唔知道文化係乜，就冇人講啫。咁、但係其實你睇翻轉頭咧， 其實唔係呢個， 即係一山還有一谷低喎，真係 一 谷還有 一 谷低 啊！ 喂，即係以前已經冇話曬整色整水，你起碼香港人聽嘢嘅機會同埋嘅品味都闊啲，係咪？ 冇錯。 喂，但係今時今日咧，你見到啲細路仔咧，我覺得真係好可悲嘅。 嗯。 而家細路仔雖然有曬 YouTube 啊，有曬 Facebook， 有 Spotify 呢乜都有，但係佢聽嘅嘢咧都係聽韓國嘢咯，唔知點解。 普遍係咯， 普遍係咯。但以前我哋唔係噶嘛，喂，以前我哋喺讀中學嘅時候咧，揸住本《好時代》雜誌啊， 哇，《好時代》 年青人周報， 年青人周報，哇，呢兩本都係陪住我長大啊。 即係其實我哋嗰陣時係覺得自己不足嘅地方，就想透過呢啲機會咧，就識多啲。 三個字啫，譚長，飢餓感。 係 嗰種對新知識、對外來文化嘅飢餓感。 咁新知啊，梗係要睇㗎啦。 係啊，好難啊！你真係，即係我覺得係三個字飢餓感。 係 即係嗰陣時，因為可能我即係我哋都年紀比較大少少啦，咁接觸到呢個機會嗰陣時未有互聯網啦，咁接觸呢個機會比較少，咁反而個令到個人好餓啊，好肚餓， 成日都一個海綿咁樣要吸嘢， 係啊，好想吸嘢，哎呀，好隻耳仔想聽啲多啲唔同嘅聲音喎，隻眼想睇多啲唔同得意嘅嘢， 咁咩辦法呢？就係自己成日抱住書抱得。 同埋細個咧，覺得自己好孏嘅，因為我嗱，即係我都係一個洋奴嚟嘅，即係睇西片大嘅。 Me free 啊！ 因為咧，即係我覺得本地嗰啲太老土啦，仲我細個啱啱誒細個識睇電視。睇埋嗰啲五味國啊，李林林嗰啲咁嘅電視劇噶嘛， 你冇共鳴嘅， 我唔係直頭係真嘅，喂咁老土嘅，你喊苦喊忽嘅成日都，即係同埋有保守啦，即係我就欣賞唔到嗰啲文學嘅嘢啦，真係。咁咧，譬如你有得比較嘅時候咧，你係咪真心比較先？所謂真心比較咧，就唔係人人話好嗰啲嘢你都話好，你係要自己覺得真係受唔受先得㗎。喂，咁但係你香港啲唔係老鄭少秋都可以做巨星嘅，喂你乸型咁樣唱到，喂大佬你又油頭粉面咁樣。 我要幫舊陣時嘅電視劇講翻少少説話嘅，唔知但你有冇聽過一個叫香港新浪潮電影嘅時期啊？嗰陣時有一班導演啦嚇，即係許鞍華啊、 譚家明啊、 譚家明佢哋、 張國榮啊嗰啲， 嗰一段時間好多人金國亮啊，仲有 其實佢都係同我一樣噶。 金國亮啊，差唔多年紀啦，同你 係唔係即係唔係佢哋點解會咁樣刷新先？但係嗰陣時咧，電視台包容到呢啲人， 冇錯啦。 但係 你唔好睇今日嗰、今日嗰個 TVB 真係 CCTV。 當佢包容唔到嘅時候，呢啲人咪撇曬咯。 係咯， 係啊。 同埋佢亦都唔可以再培養到，或者有人願意喺呢個地方去。 其實唔係嘅，我都係包容唔到。 咁咪就係因為 你諗下，當無線仲係嗰啲咁嘅垃圾嘅武打片咧。啲即係度啲招就喂喂喂一招招喂嘅，咁但係後來亞視有咗嗰啲十大名捕啊，有咗天蠶變呢啲，哇！佢啲武打招式真係新穎啊！ 嗰陣係邊個做？ 程小東啦，我成日都講啊，雖然佢唔出名，人哋以為我同佢包庇，但係其實咧，佢真係一個香港電影業嘅里程碑嚟嘅。即係亞視嗰陣時有啲程小東呢啲武指，無線嗰仲係揾緊牛乃森啊，李家鼎嗰做武指嘅時候，哇！一比之後。喂，雖然李家鼎啊真係好出名嘅，即係人人都識嘅。嗰陣時候 K 100啊嘛， 係啊，冇錯， 成日好多渠道介紹翻嗰啲係咩人啊。喂，咁嗰時候咪覺得，即係如果你仲係信緊嗰啲名牌效應嘅時候，你咪覺得無線啲劇好睇咯。即係雖然我都覺得亞視嗰啲唔係好睇，但起碼打嗰 part 咧真係唔係講笑。 呢個真係要幫程小東真係挽回翻，即係 credit 翻佢。 係啊，咁即係佢。影響到成個電影業啦，咁咧跟住咧就開始無線以前風雲嗰啲咧，嗰啲導演都好勁噶，哇講社會議題啊，講丁權啊，嗰啲丁屋嗰啲，同埋講阿發叔嗰啲幾咁惡啊，可以隻手遮天，強姦都揞住個唔俾個即係個仔強姦咗黃仁秀，佢都係揞得住啊，拆得掂啊，即係佢夠膽講呢啲啊，但可能無線始終即係佢個原罪咧，就係、是。佢係一台獨大，而佢得到好多政府嘅庇蔭，佢又唔夠膽好顛覆嘅政府， 冇錯。 於是乎咧，就成為今日嘅一個怪獸啦。至到而家都改變唔到咧，哇！影響咗幾代人啊，就陪佢一齊顛啊，真係。係 啊。 咁於是乎咧，我細個喂聽到嗰啲咁嘅電視主題曲，喂唔係路啊，唔係羅文就鄭少秋，即係威利嗰陣覺得好突破噶啦，以前。 威利都突破。 喂，威利唱得好過曬佢哋嘅真係。喂，羅文嗰啲哇咁唱到咁樣。但啲音樂就咁勁喎，即係嗰下嘢先分裂喎。咁你冇辦法。 嗰陣時啲音樂都係顧家輝、黃 沾。係鬼咩？賓佬啫嘛。 賓佬嚟㗎，直頭。 顧家輝梗係攞曬彩啦！你揾個賓佬個名，一來喺 marketing 又難，二來始終咧即係最高權力嗰啲人都係唐人啊嘛。係。咁老實講，顧家輝我肯定佢冇咁嘅創作力咯，喺編曲方面啊。因為嗰啲賓佬係當時全嘅菲律賓最勁嘅 musician， 過咗兩個 其實嗰陣時真係好多菲律賓勁嘅 musician 喺香港嗰個年代。 咁變咗嗰陣時，其實啲音樂底係真係唔差㗎。你聽翻咧，喂，而家嗰啲最勁嗰啲 musician 咪就係嗰陣時嘅後代啊，或者而家仲做緊都有嘅。咁即係我喺推歌好多集之前都講過咧，喂，其實真係要向香港嘅樂師致敬。 其實 而香港當時點解咧會同即係日本啦、台灣啦？都領導緊佢哋嘅七幾年嘅時候，即係香港嘅音樂嘅質素係高過曬佢哋。原因就係有嗰扎咁嘅新力軍咯。即係所以我覺得咧，即係其實香港就曾經一個大熔爐，而有咁嘅成就。 冇錯， 我哋以為嗰陣時係文化沙漠咩？哇！原來沙漠之外仲有更加乾嘅地方嘅，就係而家啦。 冇錯， 喂！而家就係我哋所有行創作啦、行藝術嘅人咧。哇！簡直係去咗火星咁啊，空氣又唔夠啦，又水都係得啲鹹水啦，啲咁都幾滴啦， 得啲鹽水啦，可能 係啊。喂，咁樣即係我，所以咧即係嗱，雖然係咁樣啦，但係亦都有好多有心人喺度力挽狂瀾嘅。 係啦， 但係即係始終咧都唔係嗰皮嘅。 咁啊，即係原因就係、是、 嗰個社會氛圍，我諗都有啲關係。 仲有喎、啊，係個精英嘅制度有問題啊嘛。喂，因為以前嗰啲精英，大家都起步點啊差唔多。 冇錯。 咁大家都跑出嚟嘅時候，嗰陣時就係靠啲刊物啦、電視台啦、電台啦。嗰陣時電台冇咁多商業嘅壟斷嘅情況，甚至乎你白抌個歌上電台播，甚至乎當時嘅 DJ 可以自己揀自己嘅歌嚟播。 啊，呢、這個好緊要。 佢哋係代表潮流噶嘛，大佬。 啊，呢、這個好緊要啊！ 以前啲號外編輯代表潮流嘅尖端噶嘛。 真係，尤其是八十年代尾、九十年代，哇，號外幾咁犀利。 係啊，你好老實講，但今時今日嘅編輯、今時今日嘅電台 DJ。算吧啦 ，D 咩 J 啊？你改翻名唔好叫 DJ 啦，不如即係改翻名叫做節目主持人算啦。 嗯， 即係 DJ 唔係可以亂咁做噶嘛。 DJ 係㗎，咁因為 DJ 個品味都影響緊大眾嘅品味。 咁、所以長期係咁樣咧，即係以前明明係即係譬如當時有啲好出名嘅 DJ， 我亦都聽佢啲歌大嘅，我覺得佢幾型嘅。哇！但係而家收唔喺維穩費搞音樂會嘅都有，大有人在。 係 咯， 係 咯，你知我講咩人啦？ 大家都知㗎。 係啦，咁聽翻首歌先啦。 好啊，好啊。 就我。 推歌嘅時間。 係啦，大家有冇其實啊？大家呢期咧，即係如果大家有去開啲社運現場啦，即係呢個《海闊天空》呢首歌，大家 冇人敢唱 係嘛？係啦，已經冇即係一今天我跟住變咗大家作文嘅嚟嘅咧，喺 Facebook 嘅世界係嘛？今天我跟住點點點點點。咁其實呢首歌啱啱播嘅呢首，都係 Beyond 嘅歌嚟嘅。不過可能聽到嘅人比較聽過嘅人比較少，因為 唔係 hit song 嚟。 係啦，因為呢個都係後家區時代 啦。因為加強都係毒藥嚟㗎嘛。 哦，即係咁樣係咩？ 因為佢成日都走去買錶，又走去話人哋唔準啊。 哦，係咩？ 即係佢係一啲刁民嚟嘅，好多人嘅印象啊。雖然我都識加強嘅，但係佢即係唔太熟啦，因為。其實加強是我第一份工的同事 第一份工的同事 是啊 哦咁樣嘅 即係未發達之前咧 ，very nice 嘅發達之後咧、就比較冷漠啲， 比較冷漠啲啦。 唔知係咪驚俾人標心個樣啦？ 可能啦。咁啊，講翻首歌先啦嚇。咁啊，先講翻首歌先。咁呢首都係三指，即係 Beyond 三指時嘅歌啦。咁因為我自己比較呢首歌係印象深刻嘅，因為呢隻碟咧應該係驚喜嗰隻碟，咁其實喺1997年出嘅。 哦 ，OK。 1997年喺咩時期？大家我諗對每個香港人嚟講嘅意義都好大啦，就係回歸啦嗰陣時。咁呢首歌咧就係講緊喺面對回歸嘅時候咧，即係以我個人演繹啦面對回歸嘅時候，一啲人開始變臉。我哋其實可以睇翻近日嘅政治啦即係譬如港大嘅。風波啦，咁大家都知道有幾多嘅精英啊，最高嘅學府入邊嘅精英，到而家啦開始變，即係露出，我唔知露出真面貌定係變面啦。 我少補充先，其實咧就唔係97嗰陣時開始變面嘅， 係再早啲。 臨時立法會點解會產生呢就有啲人覺得喂英國佬走咗冇人照啊， 係啦， 咁嗱臨咧撲上去擦鞋， 係啦，冇錯，嗰種擦鞋啊， 嗰啲咧就即係有比較先見啲嘅，咁咧於是乎咧就組成臨時立法會。就 take over 咗肥棒嗰個一人一票直選嘅方案，咁咧你冇理由97先開，冇理由97先開始噶嘛，係咪？咁你要練兵一年，咁我熟習咗議會運作，點樣分裝之後咧就到一換咗啲旗之後咧就即刻落嚟做世界， 係啦，即刻有嘢撈， 嗰班人做世界做到而家咯， 係咯，就係而家見大家見到嘅嗰啲建制派嗰啲坐到個 pat pat 揾一揾嗰啲 咁你講嗰啲咧又插水又剩嗰班咧， 係啦， 嗰啲就係我覺得喂。冇前途喎、 啊， 即係我仲行公義好憐憫， 係啦， 冇得食咁樣，咁咪於是乎咧，咪即係好多呢啲情況發生。 其實都係嗰啲即係叫做上咗岸嘅人，佢即係唔會為咗公義而犧牲佢而家有 嘅 咁樣咯。咁所以就係話呢首歌其實真係好得意嘅，可能唔知係咪好似好似探索之前咁，即係人性有陣時冇乜變。其實你去咗十幾廿年後啦， 係 嘛十幾年啦。你睇翻，其實呢啲人一直都存在喺我哋個社會， 嗯、 即係為咗要拆中央嘅鞋啊，要拆就即刻變曬臉，或者已經變咗做咁樣。 係咪最慘咧？ 即係風骨無存。 我最慘咧就係咧，即係嗱，譬如嗰個人嘅性格係點，我就無需情緒發泄佢啦。即係你 KO 佢啊，中出佢都冇用嘅。 係， 即係因為人性嘅始終都係咁邪惡嘅。但問題咧就係呢啲人最慘就係輸出埋一啲價值觀俾新嘅一代，係 即係或者佢影響咗個制度， 係冇錯。 由佢影響個就係、是、你知我哋其實我哋譬如就算我哋要真普選都好，咁、其實係要一個制度， 係 我哋要追求一個公平公義， 係 有民主質素嘅制度嘛。佢最慘呢啲人坐上個制度之後，佢影響咗整個文化， 係 咁呢樣嘢先係我相信。今日我哋真係咁關注港大件事，因為其中一樣好抗衰。 唔係，我覺得你見到而家今日嗰啲人咁醜怪咧，原因就係佢97之前咧，或者呢回歸之後咧，佢都仲未好熟共產黨點樣運作，咁、就以為香港運作到嘅，跟翻嗰套。但係可能越嚟越發覺，實在哇，如果即係有啲蝕底嘢唔做咧，執輸啦咁樣，咁咪所以咪即係寧願即係連自己個顏面啊，自己個。嗰、那個原本喺度個地位咧都唔注重啦， 係啊， 即係做埋一啲咧好醜怪嘅嘢， 係啊，插嘴啊， 佢都覺得咧，因為咁樣咧係，哇！我就算我唔食，我下一代都要食噶嘛，佢就係要人保命咯，就希望自己即係繼續入咗呢個圈裡面，繼續可以即係越做越高啊，甚至乎有啲咧年紀又好大啦，而最高嘅高官佢又做過啦，呢啲人都回堂做翻嗰啲嘢。即係呢個咪就係嚟自，即係我哋嘅文化有啲出有分別，即係同一啲西方議會嘅出入咧、就係 你把口講好勁嘅，當未有人統戰你之前， 嗯， 但係當有人統戰你之後咧，可能你又攞著數啦， 嗯， 又覺得嗰啲人好尊重你啦，嗯，你知共產黨乜都做得出㗎嘛， 係啊，呢樣嘢即係威逼同利誘， 係啦，咁利誘嗰層咧，有時未必係袋錢落你袋嘅， 係啊， 佢令到你好有滿足感，嗯，你以前成日都要睇鬼佬面色，因為你做慣差狗嘅時候，鬼佬點樣俾啲骨頭你啊？佢都即係包辦咗你嘅幸福嘅某程度。 嗯嗯， 但係將來冇嘅咯，你唔係差差到瀨屎眼咧，你根本上你即係你唔100% 企喺佢一邊，或者你唔同佢同流合污嘅話咧，你可能會俾人秋後算帳 嘅。呢啲咪香港一直傳統以嚟盛產嘅咩啊？醒目 pat pat 咯 ，smart x 係嘛？即係呢啲 smart x 啊，即係有咩事就嗱嗱唔歸咗邊先，啊保住自己嗰個位置命誒嗰，那個命仔先。 喂，但係咧令到你最拍案叫絕咧，就係，是，有啲好咩好 common sense 嘅嘢啊。 係， 而佢哋連啲即係譬如李天明咧，你聽講 係啦，譬如李天明， 喂，佢以前講嘅同而家推翻曬以前 係，佢好似佢完全好似做翻曬佢自己做錯，即係佢批評嗰啲人做。 喂，但係佢都捱面出嚟嘅喎，點解？ 我覺得呢個都唔知嘅。其實李天明呢件事都我嗱，譬如我自己咁，我自己嗰陣時讀書啦， 係， 因為我嗰陣時都係讀設計嘅，咁喺理工啦，九十年代讀理工，咁嗰陣時都係即係好挫㗎嘛，你知嗰啲設計仔梗係要挫 啦， 係 咪都帶個暴富袋出街？ 唔係啦，係咪？咁啊，唔係噶，我呢啲梗係戴個大 headphone 咧，即係天時鼠疫，戴個大 headphone 啲汗喺個耳仔窿流落嚟嗰啲 咧。你俾人讚，哇機成個 DJ 咁啊， 馬上 DJ 啦！哇， 嗰日梗係暗爽啦， 但我都 梗係爽， 我都俾人咁樣讚過， 爽唔爽？ 梗係唔爽啦，簡直係侮辱我。喂 ，DJ 就係播嘢嘅啫喎，我係創作，由 我逐粒音嗰啲咧， 我逐粒音彈出嚟嘅喎啲嘢。 唔好意思啦，我係音樂家， 即係係唔係音樂家？我起碼我係原創音樂人啦。 咁都 係，係咪先？嗰啲 DJ 淨係攞人啲嘢嚟播啫嘛。 哦，佢另外一種玩法啫。咁 DJ 係， 但係你係污蔑咗我個專業㗎嘛？ 咁，哦，可能我 乜呢，這個我認為啦， 比較可能我個人比較即係自尊低啦。 唔係，但係咧，其實香港人就真係唔太了解而家嘅 DJ 係做乜咯。因為外國嗰啲咧，嗰英國尤其是佢啲 DJ 本身個好有料到啊， 冇錯，佢為咗係啲 band 嘅 producer， 佢為咗揾食先叫自己做 DJ 嘅， 嗯， 因為喺 market 度 DJ 係易 sell， 嗯， 即係容易，即係譬如觀音，一個觀音像好買啊，即係話要嗰啲人了解曬觀音係咩性別，佢點樣嚟，佢，嗯，寓意係啲乜嘢，而好咁樣即係多人認受啊，咁啊梗係個觀音像啲人認受啦，咁於是時於是乎嗰啲好勁有料嘅人。都是做 DJ， 嗯， 即是話自己是 DJ 而出一些唱片咁樣。喂，但係調翻轉咧，香港嗰啲啊，嚇不學無術，唔識彈嘢，唔識樂理咧，揸，嗯，個唱盤，戴個 headphone， 滴曬汗，就話自己是 DJ。 就以為是 DJ。咁當然，呢個係只係學到個樣。 咁啊，當然香港有好多 DJ 好勁嘅，即係捽曬碟嗰啲咧，攞曬國際賽冠軍都有。但係嗰啲真係佔少數，而嗰啲係冇乜嘢撈嘅。最多嘅撈咧就係咧好 fancy， 即係著得好浮誇啊，成日都喐，成日喐嚟喐去啊，啲做埋啲動作啊，扮鬼仔啊，係 啦， 嗰啲啊最有嘢撈啊，甚至乎而家著三點式大波都得，你諗下係咪一個侮辱先？ 即係呢個 就一啲中意音樂嘅 係啦，形式化咯，即係啲人只係學到個樣。 不過潮流就係咁啊，冇辦法。 好多時候都係咁，係咪咩年代都係咁上下？ 其實咩年代都係咁嘅， 即係都總有班人係。 唔係，只不過個社會客觀現實改變咗啊，或者一啲配套啦、科技啦，同埋文化改變咗咧，即係其實最主要科技啊，就令到一個惡劣嘅人性咧喺唔同嘅位度可以企到出嚟。 嗯嗯， 就哇一個啱嘅位，即係例如。香港腳發作，你都係有一個好好嘅環境，佢先發作到嘅。例如啲空氣潮濕，同埋你成日著鞋唔除鞋，冇新鮮空氣，咁啲真菌未喺個滋生到。 出嚟啦， 係啦，即係其實係冇變到嘅，真菌不嬲都存在嘅，佢， 嗯， 存喺金字塔裡面嘅真菌，只不過冇人入去吸佢，你唔知佢存在啫。咁， 啊， 所以開親金字塔啲人都死咯，以前。 係啊。即係盜墓嗰啲係嘛？ 係啦，冇錯。係啦，咁咧，即係我哋哇，我哋其實呢個節目開頭咧，阿基咧又好似有少少，我死啦兩個鐘啊，哇咁。 係咯，兩個鐘。 但其實而家咁已經過咗一個鐘啦。 係。 即係其實我哋仲大把嘢，大把貨㗎。係 啊。 不過我哋去個 break 先，我再翻嚟講 啊。等陣見。 黑警示弱，胡亂拉人，檢控作不實證供，然後撤控。Andy 還鼓勵說： 你哋唔好做錯， 香港人。你为何不愤怒？ 政改方案寸步不让，还

哇！大家聽到啦，呢個outro 同 intro 一樣咧，大家都知呢首係咩歌噶啦，睇嚟。但係有人話唔知喎。咁呢只咧就係咧，我年青時代咧，即係啱啱學夾 band 嘅時候咧，必定要夾嘅一隻歌咧，就係 Stairway to Heaven， 就係嚟自 Led Zeppelin 一隻英國樂隊嘅。咁咧，即係如果有人知道 Led Zeppelin 呢就唔緊要，但係咧 Stairway to Heaven 咧，其實呢隻歌都好廣泛咁樣咧，好多人會識嘅。 嗯， 原因就係唔知有冇睇過 Wingswell 兩睇 Wingswell 即係有三個人開自己開個電視台咧，開頭開個電台嘅。 哦，呢套我冇睇過。 其實呢套戲咧喺八九十年代咧都影響到年青人嘅，因為嗰陣時啱啱個思潮就係、是、喂啲器材開始簡便啦，咁自己做一個 DJ。做一個即係電台，咁都唔係一件難事，有少少係有少似而家嘅網台，即係我都好鼓勵人哋自己搞下網台啊，或者即係為自己發聲。 係啊，係、啊。 即係如果當你對自己有要求嘅時候咧，你自然會越做越好啊。 同埋個主動權喺翻自己度。 係啦、啊，冇錯。咁點解呢套 Wingswell 就會無端端 Stairway to Heaven 咧、嗯？原因咧就係、是、咧，佢裡面咧其中有一幕咧就係、是、講。講佢哋去通理啊、嗯，即係外國都係通理噶嘛，即係嗰類賣吉他嘅地方 啦。 係啦，咁咧嗰度咧，因為咧呢只歌嘅 intro 咧，頭先嗰段豎琴嘅聲音咧，就係、是、一定彈木吉他，即係好經典嘅，因為佢真係獨一無二嘅。佢彈嗰個咩 chord 啦，個 chord 唔係獨一無二，但係嗰種彈法啦，個 pattern 係獨一無二，同埋嗰個好特別嘅，即係。我覺得聽嗰即係嗰陣時候聽音樂咧，就係、是、當你聽到一啲從來冇聽過聲音，你又覺得好聽，係嗰種震撼感係好強嘅，係今時今日係冇咗呢種感覺嘅。 係 咁咧，於是乎咧有好多吉他手咧，哇死都要練嗰幾句， 嗯嗯 就諗住去通理嗰度曬命嘅。香港都係嘅，當時通理都好多人咧拿支吉他插個 M 就彈呢只歌。 啊，就 咁打到 Wingswell 裏面咧，佢越背埋去彈嘅時候，見到一個牌寫住 No Stairway to Heaven， 因為太多人去彈。 即係呢種嘅幽默咧，即係如果你試下呢套戲，冇即係你見到呢一場，我諗好多人冇，如果你冇夾 band 嘅經驗或者。嗰、那個文化背景係唔中意阿 band 嘅，根本唔知佢笑乜嘅。 係啊，你完全唔明白。 啊，所以今時今日咧，你見到大陸嗰啲咁嘅我是歌手啊，哇，嗰啲人 overacting 到咧， 冇錯， 即係睇見就憎啊，真係 難聽啲，真係鳩叫。 勾叫同埋啲表情，我真係想逐個冚佢兩巴啊！ 做乜嘢啫？ 喂，屌你使，即係你做埋啲表情，你成日睇啲西片，見到人笑你又笑，你都唔知人笑乜。你見到人哋好慾緊，見到人哋好緊張，甚至乎而家除咗鳩唱嗰啲節目之外咧，仲有啲咧又射箭射個蘋果咧， 雜耍表演啊！ 有好多風扇嗰個咧，我睇就知係分開拍㗎啦。喂，我覺得製作嘅角度。你又唔係唔可以一個 shot， 其實大陸拍嘢都幾叻嘅，即係個製作其實唔錯嘅，真係。 係，但係啲嘢係㗎，電視劇都係。 係啊，我一睇就知佢，你嗰個明明可以一 shot 嘅，你明明有 high speed 嘅 camera， 你點解有分鏡咧？咁咪即係假 咯。假咯，做假咯。 嗰啲觀眾就扮緊張啊！嗱，以即係表表姐咧就有周華健啦，你佢表情又浮誇又假。 我連啲評判都浮誇，我做乜 不知所謂？ 即係即係成個節目就係咁樣。 喂，你點解中意睇啲嘢㗎？香港人， 我真係唔明喎。 即係你為何啲品味差到咁樣㗎？ 冇錯，即係其實我諗佢哋成日都係想好想學嗰啲即係即係神嘅喎，即係外國嗰啲即係人哋叫 好浮誇咯。 但係即係講得遠啲，即係唔好介意講得遠啲。人哋嗰種叫你 feel 到嗰啲即係講遠少少啊，有靈魂走出嚟嘅聲音。 嗯 同你嗰啲又係，好似嗰啲即係同頭先講啊，扮攞個 headphone 扮 DJ 啊，你扮一個形式，你扮唔到入邊人。 即係得層皮，得層皮肉你扮唔到。 冇錯，嗰啲嘢你因為嗰啲嘢其實係冇得扮。我哋玩音樂或者做音樂，你都知嗰粒音或者嗰首歌嗰、那個靈魂喺度，有陣時呃唔到人。 喂，正正咧，中國人就正正唔識呢樣嘢。係 啊， 我點解夠膽咁講咧？因為所有嘢咧都係以模仿人哋為榮嘅。 嗯， 即係譬如日本人都係中意模仿嘅、 嗯， 但係佢模仿之中佢優化得好勁嘅， 冇錯。 即係我有一次睇嗰個 documentary 咧，日本仔自己拍嘅，佢嗰啲買美式戰機翻嚟咧，佢、嗯、改曬個內容。 佢、嗯、嗱，我覺得日本仔 嗰種 嗰種模仿唔係模仿，我覺得嗰啲唔係嗰種直頭。因為咁講， 即係呢、這個強國咧就係抄襲。 係 日本人嗰種模仿係學習， 係 一種係抄襲，一種係學習兩樣嘢嚟㗎。 即係就算我都相信咧，鬼佬嗰啲Got Talent 嗰啲電視劇咧，唔係電視劇，即係嗰啲電視節目咧，我都覺得佢哋係假嘅。 係 喂，但係有權假， 係 因為佢原創就係用呢個方法嚟令到啲觀眾更加覺得精彩。 嗯 嗯， 但係人哋嗰種表情嘅演繹。人哋其實嗰種戲啊，佢背面係人哋由細睇美國電視睇到大，有即係個土壤就係咁樣而產生到呢種表情出嚟，係合情合理嘅。 嗯嗯嗯。 喂，但係你中國嗰啲咩好聲音嗰啲，喂嗰啲咁嘅表情，你咪又睇嗰啲美國電視，即係學 全 copy 咯。 係啊，嗱，好簡單，我講一個selfie 呢個文化先。 係啊係啦，自拍。 你咪見到啲大陸妹咧，成日 selfie 成日咧，好似 Sex and the City 咧，咪拎個手指出嚟 quote 語字嘅， 即係講呢個係嘛？ 嗰幾條八婆咪成日都 quote 人哋講嘢嘅。喂，但係大陸嗰啲人自拍咧，以為呢個係一個好 cute 嘅動作嚟嘅， 或者佢覺得好潮係嘛？ 佢覺得可能白兔仔嘅耳仔啊咁樣，唔知係點解啦。喂，呢啲你咪真係穿曬崩咯！即係中國人係中意咁樣嘅，即係覺得哇追潮流追潮流，淨係識得追潮流。但係又唔諗下個潮流背後其實 係 咩？ 呢個其實就係所謂一笪地方或者一個國家又好，一個城市又好，一個文化底韻。係 啊， 即係呢個底韻其實咩叫文化？其實又唔係真係咁深或者咁 深 遠，其實係一樣嘢嘅累積。 係你放棄咗自己，你係就盲目咁樣追求嗰啲啫嘛。 你要累積，你所有嘢都要文化係要累積。 嗱，你好簡單， 學嗰翻嚟。 嗱，我伯爺係做醬油嘅， 啊， 所有醬油咧。有啲其實嚟到香港已經改變咗，因為譬如澀汁呢啲唔係香港嘢嚟，但係佢嗰陣時起碼嗰啲師傅都要揾翻原本嗰只果實， 冇錯， 佢壓浸個澀汁即係發酵出嚟，佢尊重翻人哋 嘅，咁就係學習咯，係 啦，咁但係咧後來 XO 醬喎， 嗯， 即係笑到你趴街嘅，咩叫 XO 醬你知唔知啊？ 亂溝出嚟㗎， 唔係原因咧就係想賣貴啲， 啊失格講 就叫做極品，但佢唔知 XO extra O 咁解嘅。因為曾經有個廣告咧，就係話哇 XO 咩極品咁樣咧 嚇，佢原來 XO 係 extra O， extra O 即係佢年份係久遠，嗰啲係叫應該係白蘭地嚟嘅，如果我估錯。咁嗰啲 XO 佢個質素即係佢級數係最高嘅，咁佢取其個價值。 哦，你講緊酒嗰個 XO 叫做本身係講 extra O， 佢 XO 叫得 XO 原因係 extra O 咁解。 哦，原來咁佢借呢個名啦。 但係香港人咧就以為。XO 就係極品啦，咁 啊 即係一個謬誤啊，咁啊就是變咗咧 XO 醬咧就所謂賣貴啲，因為瑤柱喺裡面咁樣，咁我老豆廟呢啲嘢嘅，即係呢啲啊亂咁整啫，即係我老豆可能保守啲啦，咁但係同埋可能唔識讀 XO 啦，即係交叉窿咁樣，咁二來咧仲有嗰啲即係香港其實好多層面都係咁樣，即係一個誤會而產生一個 或者唔了解啦， 咪就係咯，但係咧你又當係即係創造潮流，咁變咗咧。我即係我自細，我覺得喂好羞恥啊！嘅香港人，你都唔係諗人哋嗰啲嘢，諗到你了解咗之後，你再加自己文化落去， 冇錯， 你硬係生硬咁樣咧，就走去夾硬將啲嘢搬過自己度， 將陣皮 係啊！因為嗱，我係中國人做製作嘅，無論製作醬油、製作粉面、製作咩都好，佢都係咧有個諗法，嗰啲人唔識嘅，佢以為嗰啲人唔識，我就可以為所欲為咯。喂，咁呢個一個循環嚟噶嘛？咁點解嗰啲人唔識啫？原因就係你係成日俾慣屎佢食，佢梗係唔識啦。咁你有個責任，即係未必係責任，即係你有個定位就係咧，你係領導潮流，同埋你係影響年輕人嘅風氣噶嘛。而個企喺呢個位嗰啲人，佢完全係。覺得佢邊度識啊？整咩都得㗎啦， 係啦，即係俾我俾嚿屎你都識。係 咯，都差不多先生，所以咪造成我哋文化沙漠咯，我覺得。 係咯，呢樣嘢係成日好多事情裹足不前，前進唔到或者進步唔到或者去更加遠嘅地方。 咁當然而家就即刻聽緊個節目，有啲人秒我啦。喂，咁你又成日播外國歌，即係你咪又崇你咪又崇仰我係咯啱啦，我就一路都係學習同埋 學習咯， 學習欣賞啊， 同埋 我未必學習到佢 耳仔嘛。 唔係我其實我覺得學習欣賞咧，你去感激一啲藝術咧，都係一個好重要嘅課題嚟。 冇錯，從來都係。 係啊，咁但係香港人咧就覺得喂你啲鬼佬嚟香港開演唱會都係嚟朝聖嘅啫，即係冇咗嗰種咧，即係我哋去睇係學嘢嗰種心態。 我哋會㗎，嗱，我唔知你會唔會。 我哋呢一代會， 睇 live 係特登咁貴買張飛去睇 live 為乜啊？ 喂，學下人哋啲嘢啊，人哋做 live 係點做啊？人哋現場唱歌個演繹係點樣？我覺得呢啲係學習。 喂，其實咁睇咪抵睇咯，你起碼睇到幾倍嘅嘢翻嚟。 係啊。 喂，但係我試過睇過場細演唱會咧，就外國我 band 嚟嘅。嚟到咧個現場做音響，有一邊冇咗聲咧，半場都冇人知，得我喺度喺。喂，點㗎咁樣？即係周身唔安樂。 咁樣要出聲話俾你咧？ 我唔知同邊個出聲。 咁啊係。 喂，但係啲人都如痴如醉㗎嘛。啊、即係嗰下嘢就又難怪嗰個諗法係冇錯嘅、啊。但係問題就係、是、你可以做得好啲添㗎嘛？即係你冇能力一件事啊！即係我成日都唔會怪人哋冇能力做嘢。 或者客觀條件上有就係、是、呢、這個，我諗每個人都有。 但係你個態度唔應該即係咁就算㗎嘛？ 冇錯，冇錯，冇錯，冇錯。 係咯，即係我哋好似喺度借個節目嚟呻嘢咁咧。即係其實我哋都係借推歌，其實我係推歌幕嗰個要求啊，或者聽歌嘅要求啊。即係我唔係話懶叻要好啊，但係喂，還掂你啲心機聽咁樣學都係唔使錢。 係啊， 咁你點解要即係？ 其實同埋而家互聯網年代，我成日都有講，即係 knowledge is free。即係互聯網年代就係知識係免費。係，其實真係大家有冇心去揾去學習？要學習嘅有 Google 大神幫你，係啦，即係呢個。希望香港人無論咩人都好啦，即係多啲去學習、吸收多啲嘅嘢，化做自己嘅文化。 但係咧最慘咧就係咧，我哋即係香港人咧，我覺得一路以嚟咧都即係嗱，我正如我頭先食飯嘅時候講咧，其實人性係冇變嘅。 嗯， 即係香港人不嬲係有咁嘅土壤就係咁嘅人啦。 嗯 咁但係當有一啲大 多 係當有一啲大規模嘅嘢變咗嘅時候咧。即係嗰種人性就會喺適當嘅情況，嗰啲陰暗面或者好喇喳嗰啲德性咧就會出咗嚟，即係同香港腳嗰啲腳線一樣，即係嗰啲真菌包都存在㗎。即係但係我覺得而家最慘咧就係我哋個政府係俾咩人領導咧，而令到我哋日日見到咧都有啲好核突嘅嘢發生。 唉， 真係好無奈。 我成日都好簡單睇一個政府，即係嗰陣時我都有會同嗰啲即係我近時教畫啦，同啲學畫嘅學生講。我話你去比較一下日本政府做出嚟嗰啲海報設計，同香港政府做出嚟嗰啲海報設計，你馬上見到兩地嘅藝術文化差異。 唉，翻轉頭先集中講呢樣嘢。 啦，啱啱啊聽咗一首啦，啊我可能唔知道大家識唔識啦，呢個一首由英國嘅一隊好出名嘅 band 啦，叫 Radiohead。 Radiohead 梗係勁啦。 係啦 ，Radiohead 如果有聽過，聽一下歐啊唔算歐美嘅， 歐瑞強 唔係歐美嘅樂隊嘅話，都應該會認識佢啦。呢、這個宇宙大 band 嚟㗎啦。 但係因為咧，我認識好多都唔係好多幾個啦，即係去讀一啲關於文化研究啊，即係嗰啲有間學校專係呢個文青嘅搖籃噶嘛，即係嶺南嗰類咧，佢哋好中意 Radiohead 嘅， 係 因為原因咧就係 Pop Music 裏面咧，其中有一對哇講咁多社會嘢，講人生啊， 係啊，佢講好多社會嘢，即係譬如呢首歌啦，佢叫即係 A Wolf at the Door， 咁個名就係、即係嘅意思就係有隻狼喺個門口啦。嗱一講狼。香港人自然聯想到 自動入位啊！ 自動啦，咁樣阿梁氏振英先生啦，係嘛？梁氏振英咁咧，我記得梁振英喺三年前到上台嘅時候咧，我自己 Facebook 咧好多，即係我因為我 Facebook 比較多 文青 係啦，比較多文青嘅文青嘅，咁啲文青咧就個個就 post 呢首歌，其實個內容都夾嘅，因為呢首歌就係講咧有啲狼走過嚟，就捉曬佢，走曬捉曬佢啲細路仔，要啲細路仔交贖，要嗰啲捉曬佢哋啲細路仔，跟住要交贖金先俾翻個細路仔嚟。 狼都要贖金㗎， 係即係佢呢個故事啦。 即係狼係反映另外一啲。 係啦，咁其實有陣時候都會覺得係嘛，即係香港嘅前途好似就俾呢啲高官 嚟騎劫咗啦， 騎劫咗。我哋而家就係話，即係譬如好似反國教啊，或者雨傘咁，其實我哋都會話啊，都希望下一代好啲。所以先走出嚟。 即係我今日都仲有同一啲即係舊嘅朋友傾開咧，即係佢哋對社運不聞不問啊。但係難得咧，佢送上門嗰啲朋友咧，我就會即係循線友咁樣同佢解釋翻好基本嘅概念啊、理念啊咁樣。 啊，你好有耐性 嘅。我冇辦法啦，即係我覺得你唔通同佢鬧交咩？有啲人你係唔捨得同佢鬧交噶嘛。 係當然啦。係，即係我都係有兒第一嗰啲人嚟。 咁我咪焗住咁樣咯，咁嘅時候咧，原來佢哋好多基本嘢都唔知道，同埋咧，我覺得談話間，即係我點解同你阿基個半夜都傾到偈咧？ 就係 問題有來有往啊！即係我講一啲嘢出嚟，大家都對有翻咁上下感受嘅時候，個內談嘅會談裡面嘅內容係有養分噶嘛？ 係啊！ 即係可能喺你身上或者你嘅睇法度，我又知道多啲。 互相啟發。 但係咧，唔知點解好多時咧，即係呢個唔係中國人嘅專有嘅，即係好多唔同嘅人嘅時候。佢未必係唔係當你朋友嘅，但只不過日常或者佢平時太忙咧，對好多嘢都係冇睇法嘅時候咧，好多嘢咧講到一半，可能有啲人選擇附和，哦係咁啊係咁啊係咁樣，但其實佢冇諗過係咪真係咁又係嘅。 係啊， 咁又或者你反對一啲嘢調翻轉咧，你講我曾經做過實驗啦，我唔係整蠱我啲朋友啊，同一件事。我有正反嘅 comment 咧，佢話：哦，咁又係 OK 嘅咁樣。 哦，咁我諗佢唔想喐咯。 唔係，我就知道咧，我就唔可以同佢傾呢啲啊，因為佢冇心聽你講嘢。 係，即係你情願人哋係唔同意你啊嘛，係咪？ 嗱，咁就試到噶啦。 係啊， 唔係你唔同意我，可能你可以說服到我嘅喎。 其實係大家羅出拿出， 可能我有啲盲點喎。 係啊，每個人都有噶嘛盲點嘅嘢。 係，咁變咗即係我唔係謙，我唔係扮謙虛啊！即係事實上咧，我亦喺好多朋友嘅反對聲音裡面學到好多唔同嘅嘢，而改變咗我一生。即係我當然我要分析過，唔係你話乜我都覺得係啦。咁有時自己真係睇唔到，但係你提我一提，喂屌，真係嘅喎。 好，唔係我覺得其實你每如果一個人肯承認自己有盲點，呢個已經係一個氣量。 係 有陣時香港人甚至乎中國人就學唔到呢樣嘢。 係 即係佢唔肯承認自己睇嘅嘢會有一啲漏洞。 嗯。 而人哋係可以從人哋反對自己嘅説話入面咧，就可以補充到自己呢個漏洞。 所以我反而好怕咧，有啲人嘅膠都唔派俾你咧，我覺得唉好痛苦啊！ 膠都唔派俾你， 即係哦係啊，咁你講得又啱，呢個有道理。 係啊，呢啲都真係 咁，你真係唔使傾。 即係好冇誠意啊！ 你係咪講真係有道理先？ 好冇誠意啊！ 因為問翻點有道理先，我講唔出㗎。 講唔出啊！ 咁咧，我都好希望有啲朋友咧，真係有呢個談話同埋溝通嘅基礎 啦。 不過咧，我真係一廂情願，好多時咧，即係唔係人人好似我咁交，即係可以即係唔同意見都繼續傾嘅。即係譬如琴晚我有個飯局又係咧，即係有個朋友唔知點解，即係同我個背景或者同我個經歷都好唔同嘅。即係我反而我歡迎同呢樣朋友傾偈。因為我可能喺佢身上，我知道更加多嘢。反而同質化太強咧，即係大家都係咁屌噶啦，屌，冇所謂。即係 你反而覺得呢長期以嚟咁都唔係辦法㗎。 係呀，都有時都係嗰幾句。 大家都鞋口鞋面即係。咁呢於是乎呢即係我反而同嗰個朋友呢即係大家我又即係大家背景同埋嗰個經歷唔同。咁有啲人係一定係咁樣行嘅，一定係做一啲你唔鍾意嘅嘢，咁梗有㗎嘛。咁、但係你唔鍾意得佢嚟，你係咪唔可以同佢做朋友呢、即係我首先我覺得唔係先啦。咁、反而呢旁邊嗰啲朋友覺得好驚囉，即係你拗就嚟打交咁樣，有冇事㗎咁樣。即係我覺得又唔使驚囉，即係 拗嗰兩位冇嘢就得啦。 係呀係呀， 拗嗰兩位冇。 咁但係有啲人好怕尷尬㗎嘛，即係怕 dead air 啦，怕成個好僵啦， 即係唔夠和諧。 同埋有樣嘢我真係自己我都認衰嘅，個 party 唔係你就唔可以喺度搞呢啲嘢，真係。但我遇到人嬲我又忍唔住 咯。 即係我琴晚去個 party， 我都諗住。算啦，我唔講咁多嘢啦、 就開開心心算。 因為我太有睇法咧，真係唔係人人都受歡迎噶嘛。咁但係遇到挑機嘅時候咧、真係同個場主講聲 sorry 先。我都真係唔識大體咁樣。 唔係，可能個場主都知你條路㗎啦。 唔係，個場主都勸過，喂，你唔好咁啦。咁我於是我真係選擇唔出聲咯。喂，但係有人挑機，你冇理由放過佢。 我。抵情況啦， 即係就係咁咯，即係 我都明嘅。 所以覺得咧，即係我覺得 抵唔住頸咁咯，有時都。 即係我覺得即係有溝通好過冇溝通咯。即係你哇好食啊，啲扒好食啊，喂，因為我乾淨喎咁樣，都係一個溝通。但係問題我覺得，屌，咁你正唔正，同埋好唔好食，咁同我下次見唔見到你真係冇關係噶嘛。 係，即係面個浸咯，呢啲係。 唔係，即係呢樣嘢，我相信係對好多人嚟講好重要嘅。 係。 咁但係只不過咧，可能我太多時間諗嘢啦，即係成日都諗嘢嘅時候咧，即係同個社會 比較多咯。 其實我承認我係好脱節嘅，即係同其他嗰啲，有時候我講嘅人哋又唔明啊，同埋有嗰啲人又好似明你咁，我就以為佢明嘅時候咧，即係會好多時候有好多誤會啊。即係我做到咁，即係你話唔化都啱嘅，真係。我事實上我真的不好化的，即係呢個慢慢改善啦。即係 唔係啊？話可能呢個你優點啦，好難。 唉，唔知優點定缺點啦。 都唔知㗎，有時。 係咯，即係我推歌節目就梗係翻翻推歌度啦，我哋唔會偏離嘅。咁啊，頭先未講咧，其實啲鬼佬都中意揾翻一啲亞洲嘅或者，但係我頭先都仲係講到咧，都係揾日本嘅歌喎。 是 但是你剛才舉個例子，小蘋果是不是終於有人覆我們？ 是好像是不是有人告訴我們聽，好像原來呢小蘋果呢真的由這個大陸組合筷子兄弟筷子兄弟原唱的，跟著再由韓國的女團組合是吧 Tara再 cover 翻，即係輸出。 即係呢兩個都係冇文化國家就算啦。 唉，真係。 咁佢哋互相識咩？呢個惺惺相惜。 惺惺相惜係嘛？咁我又唔好話曬韓國全部嘢唔好。 唔係嗱，我 韓國電影唔錯嘅。 唔係我 base 一樣嘢啫，即係我作為一個創作人咧，即係其實韓國真係冇嘢創作嘅喎。 咁大鑊咩？ 老實實，你諗下又係咩創作啊？佢都係 base on 嗰啲美國，即係因為其實韓國點解喺娛樂圈、娛樂界？有個新動力同埋有個成就咧，佢即係嗰啲外流咗嗰啲韓國嘅僑民啊，即係去咗美國讀書嗰啲咧，其實全部都係靠嗰班人嚟令到個國家革新嘅，即係將來又唔敢包，但係我今日睇到佢哋仲係好膚淺嘅文化咯，即係你見到啲嘢熟。 我可以補充一點，我自己覺得啦，即係我諗我同你都經歷過香港人好迷日本嘢嘅時代，即係尤其是八十年代，即係嗰個年代，我覺得。你知啦，日本近呢十幾年嘅經濟都一直唔好。其實日本文化低落咗，都係韓國文化即係崛起嘅其中一個因素，即係客觀。 哦，冇錯。喂，有得比我梗係唔睇韓國嘢啦，大佬。 其實我都係中意日本嘢多啲啦，即係問心我自己。 我覺得韓國唯一可取就係啲女啲腳幾長幾直，同埋佢哋好勤力學跳舞。 啊，咁又真係人佢。 喂，呢樣我真係覺得我五體投地啊！ 咁你好過香港嗰啲咩 FFX 大？ 唔係，你唔好講嗰啲啊，嗰啲我原諒佢喎，因為佢真係一個素人，兼夾佢係一個 MK 妹。 真係， 但係你收緊人哋錢。 唔係，我覺得佢陰功啊，就係。 唔陰功，我有機會已經好開心啦。喂，但係嗰啲收緊人錢啦，話自己又唔知咩天后啦，嗰啲都跳到咁，你叫佢死啦！ 啊，咁啊，嗰啲人更加死到。 我覺得嗰啲完全唔負責任嘅對個行業。喂，你冇理由，你又話啲人唔識睇咯，唔通？喂，唔識睇都睇韓國嗰啲啦，係嘛？即係冇 excuse 嘅喎呢啲。係 啊係啊，呢個對身份嘅。 哇！跳埋舞一 solo OK 嘅，即係一個人跳一排舞，全部變曬死蟹。我真係我歸咎於嗰啲排舞師。 因為我都見識過嗰啲排舞師係點樣排舞嘅，佢又唔注重個 timing 準唔準，佢注重啲招式出曬就算嘅。即係我亦都同一個現役嘅排舞師傾過偈，我梗係唔會咁招職咁樣同佢傾啦。即係我扮一個無知嘅人問佢啊，咁拍子嗰啲你點樣 keep 翻㗎？原來佢哋冇嘅喎，真係。即係有一次拍戲咧，考遇一個排舞師拍嗰場戲，咁佢都有誠意嘅，佢跳得好好嘅，身形嘅都好好練得。咁佢都無奈嘅，佢話啲人冇時間練啊。 嗯， 咁你自己嘅職業都冇時間， 係啊， 咁唔係好死先？ 點解佢冇時間練咧？但 係就係佢哋唔中意花費啲時間去練個 timing 咯。 哇，咁樣樣都 所以佢哋 solo 咧，哇一條龍，一集體跳咧，唉，真係得啖屎 啦。 係依個又係時候咧，讀一下啲聽眾嗰啲留言，因為咧我覺得好有趣啊，今集咧。即係佢哋即係好投入咁樣一齊，即係我覺得我做個節目咧，呢個節目咧同阿周老闆咧有個好過癮嘅地方咧，就係啲聽眾好似自己一齊，即係一齊有份喺度做咁啊，即 係 即刻做埋 research 咧。 佢 話咧有人話咧，李嘉頂佢話而家仲係做緊無線，其實梗係唔係啦？其實無線應該係轉咗俾火星㗎啦， 係嘛？ 即係火星就係咧長期做成龍嘅替身嗰、那個 啊，我知道。 佢個背脊咧後尾就咁同成龍一模一樣㗎。甚至乎大家咧俾成龍呃咗感情咧，你喺電視即係、就是、電影嘅尾片尾嘅時候見到大鑊金啊，即係浪到飛起嗰個友就係火星嚟， 其實係火星。 咁咧佢哋好巧妙咁樣咧，火星見唔到面口咧，就正面嗰個 shot 就俾成龍扮浪到嘅。 哦、啊，乜原來都係假，原來。 喂，你其實我唔係老吹嘅，你睇翻咧。 抹走歪啊，嗰啲我就知啫。 以前就唔識抹嘅，唔係你我意思係你睇翻咧，而家 YouTube 咧唔使成本地咧，就可以睇翻成龍啲舊片嘅片尾咧、大家真係做下功課咧，尤其是飛鷹計劃咧片尾咧，嗰啲意外場面係唔連戲嘅，即係話真係跌嗰條友咧，同埋有成龍個樣嗰條友咧，道具嘅擺法係唔同曬嘅。 哇！ 咁究竟係點？你自己睇下啦。 咁啊，即係金星搭出嚟喎呢個 火星唔係咁 火星啊，唔好意思。 咁咧有人話咧無線話屈啊李嘉頂話拜神雞都偷，即係我覺得李嘉頂唔係壞人嚟嘅，我一定唔信佢偷咯，或者唔想嘥嘢，冇人要咁攞走，有乜咁奇啫？我都成日做呢啲嘢噶啦， 拜神雞 我以前拜神嗰荔枝我都即係攞埋嚟食噶啦，都係咁噶啦。咁嗱，仲有咧有人話就係話哇呢、這個節目淨係喺度吹水，時間過得好快咁樣。咁我哋唔係淨係吹水嘅，我覺得即係我分享翻我啲經驗出嚟。 佢同我哋講話，其實佢可能佢安慰我啦，佢驚我唔知講咩，我呢啲素人嚟噶嘛都 係。哦，喂，呢、這個台啊最流行就素人啦。 多謝你啊，我好中意你個 ICQ icon， 好正。 同埋有人話咧，即係大陸嗰啲唱歌節目咧，佢話見到就秒，咁應該秒嘅喎。喂，即係你。即係好難講嘅，我覺得，即係我又可能偏激咗少少，即係其實佢哋 好衰 啊！唔係，其實我真心得滯。 我哋呢啲可能真係會，即係唔係懶特別，而係可能真係聽嘅嘢或者睇嘅嘢有少少同主流社會有啲唔同。但係主流社會入面真係比較多人去睇呢一啲嘢，因為即係你諗下啲 OL 咁大佬放工又唔睇政治嘅，有嗰啲我討厭政治嗰啲嚟嘅。 喂唔係， 咁有咩做啫？ 你 上下淘寶啊！ 我都完全理解嘅。喂，但係有得俾你揀㗎嘛？ 係。 喂，點解你揀啲咁劣質嘅嚟睇咧？ 可能身邊冇。 大惑不解啊！真 係。 你問你近個你人都識用 keyboard， 即係又懶，自己又懶。 唔係懶係主因咯，因為而家 suggest 你個 region。即係你個國土裡面有邊啲係最流行嘅、最多人 click 嘅？唔知點解人性嘅弱點咧，就係一多人睇先走去睇嘅。 嗯， 即係費事中伏啊嘛。 其實我覺得去到互聯網年代去吸收資訊，其實每個人都應該主動。 所以我哋呢啲節目有市場嘅，點解？ 應該㗎，應該自己去主動。 因為我哋呢啲唔化嗰啲咧， 唔化， 即係專係唔係即係同嗰啲人反對，即係反翻轉頭嘅。你最 popular 嗰啲我就偏唔播嘅咁樣，所以播埋啲好冷門嗰啲咯。 又是一首 cover 的作品，這隻就是大家不認不認把聲， 是的，很有名的。 你不看個 title 你認不認把聲 都認到的， 但是其實呢多數人呢聽到 intro 都知道是什麼歌， 是的， 咁咧就係 YMO 嘅都係，幾隻叫做好出名嘅歌啦，就叫 Behind the Mask。因為咧點解咧嗱，即係我覺得唱嘅人咧就係叫 Eric Clapton， 我諗冇咩人唔知邊個 Eric Clapton 噶啦都。咁即係唱 Wonderful Tonight 嗰個阿叔啦，咁同埋 Tears in Heaven 係近來最 hit 嘅一隻歌，咁佢都幾傳奇嘅。 吉他神啊， 係啦，點解吉他神咧？ 點解吉他神啊？ 係咯。 即係彈吉他真係幾勁咯！ 可能佢彈嗰個時候冇乜勁人啫，我覺得。 哇，都唔係啊嘛，美國喎、啊，好難冇乜吉他。 其實我咧覺得佢彈吉他唔係話特別叻嘅喎，真係。 哦，你覺得？咁我覺得佢唔係最勁。 即係有啲人話佢好 feel 啊， 佢唔係最勁。 好 feel 嗰啲嘢就爭議性嘅，即係我都係憑直覺嘅啫。即係其實而家大班人彈得好過嘅，真係。但當年點解咁勁呢？即係同佢個背景都有關嘅。有傳聞話佢以前 Beatles 啲歌係佢代彈。 嚇、啊， 係 咩？ 所以佢喺呢一行裏面吃得開咧，唔撚就係真係老鬼嚟噶嘛。 哦，明。 因為以前咧，當 Beatles 發跡嘅時候好後生嘅啫，真係可能個監製嘅要求佢哋做唔到。即係喺外國嚟講，呢啲唔知係咪稀奇嘅嘢啦。咁唔點解香港咧亦都好接受唔到 Beyond 咧？有一隻碟都唔係佢哋自己彈嘅部分嘅嘢。 嚇、啊，係咩？ 嗱，好老實講，嗰隻媽媽爸爸係嗰隻嘛？ 誒，係咩？嗰首唔係佢哋彈。 你唔係個鼓咧？ 今天。 個鼓好肯定，葉世榮打唔打嗰個水平呢你自己判斷啦。咁、就唔該，即係你可以聽翻嘅。 但佢 live 過噶嘛，係咪 ？live 有冇嗰個唱片嗰個水平先，有另一回事。喂，咁人哋打到你，梗係打到。問題誒錄音咧，錄鼓啊，尤其是，即係你打到即係 original， 你點樣打法，你都係要一個創作噶嘛。 冇錯， 即係唔係話作曲嗰陣作埋個鼓譜俾你㗎。係 啊，嗰個 pattern 你都 有好少人會咁樣做嘅，但係通常都係個 pattern 你自己點樣度啊。係 啊。 喂，但係嗰隻碟咧精彩好，即係好精彩嘅，成隻碟啊。 嗯、 你未比較下 Beyond 之後嗰碟嗰個 arrangement 同埋啲功夫，即係嗱，我唔落判斷啦。但我哋希望自己求證一下，同埋自己去分辨一下。 用耳仔聽下啦。 係啦，冇錯啦。咁呢啲其實唔係醜聞嚟嘅，兼夾。有啲實證證據咧，佢哋嗰個現場嘅演唱會嗰個錄音，而個錄音就賣咗碟嘅。 嗯， 錄音現場錄音係用 multi track 錄嘅喎，你知唔知啊？即係話吉他還吉他，錄鼓還鼓。點解咧？因為佢哋監製都認為可能賴嘢嘅喎，可能現場賴嘢嘅喎。 好似而家都仍然係， 而家都係㗎， 而家都仍然係。 係啊， 同埋 live 之後翻到去 studio 執到爆炸啊嘛。 香港係咁嘅啫，你知唔知啊？ 係咩？ 喂，香港啲 musician。即係覺得好勁，唔係樂隊啊！香港 musician 都勁嘅，但好多幕前嘅樂隊咧，佢都係要翻去再揼個首歌，再揼個唱，接受唔到自己走音。 係， 喂，即係我哋個文化咪就係鬥呃咯，呃你唔識啊嘛。 嗯， 喂，即係呢啲咪就係我覺得可恥嘅地方咯。係，喂，你唔得，你練多啲唔得嘅咩？或者你揀一隊再勁啲咪得咯？點解一定要揀呢隊咧？ 其實係咯，即係應該再改善自己，咁啊比較健康少少嘅方向。 喂，我第一次知道呢個消息嘅時候，我覺得惡咗言啦。哇，你歌星翻到後揼我都，因為喺我心目中咧。歌星個道德水平係低過樂隊嘅，我以前嘅偏激嘅諗法嚟嘅，即係而家梗 係。我正想問你，你呢個邊度走出嚟？ 即係而家梗係唔覺得係啦，因為歌星係譁眾取寵同埋 冇必然咯， 不學無術同埋咧搏懵都可以過到骨嘅。 啊！ 即係我認為啊，呢個以前而家覺得唔係啦，當然即係而家有另外一個睇法啦。但樂隊咧，即係我本身當時身處一個樂隊咧，我覺得喂，我哋練吉他練到撲街。如果你啲歌星都係搭遊艇去玩女咁樣，即係我哋嘥嘅精力， 開曬 party， 係啦，我哋嘅精力，我哋付出幾多啊？但一啲成就都冇，哇！你啲歌星俾人捧咗又點啊？女仔可能瞓下覺就得啦，即係呢個當然冇證據啦。 係啊，但係呢啲我哋點講？ 但係呢個唔係絕對係偏見嚟，我承認。咁我而家識得嘢多咗，梗係唔會單係覺得係咁啦。即係咩都有可能發生嘅。咁嗰陣時我就覺得。喂，樂隊都係咁嘅，原來而家咁搞錯，即係所以令到我崩潰嘅其中一環嘅，即係細個嘅時候。咁但係好可惜，但係到而家咧，都好多人都懵然不知咯，都仲係俾娛樂圈呃緊。 係啦，即係點解？不過係啦，娛樂圈都我諗呢個死證嚟㗎啦，即係香港咁多年，即係呢個係根好多根深蒂固嘅嘢，即係講難聽啲，同港豬真係差唔多。 係啦， 即係有啲嘢係根深蒂固咗，即係啊，唔好介意啊，我 define 下港豬先，港豬應該係我講緊嗰啲，我討厭政治又唔關心社會，認為個社會發生任何事都唔關佢事嗰啲人啊，咁嗰啲先係啊，聽緊呢個節目嗰啲，我相信都唔係㗎啦，因為佢哋 應該都關心社會先。 唔係，都專登揀嚟聽咪嘛。 係咯，即係嗰啲，我諗係好根深蒂固嘅嘢。 唔係，即係個文化土壤係咁 樣。 咁你真係冇辦法噶喎嗱，即係我哋搞呢個節目咧，即係都係推介噶嘛。即係我哋就正正，我哋覺得有啲不滿，睇唔過眼。即係盡少勉力啦，即係縱使得一千個人聽，即係起碼嗰個一千個人都有機會咧。 希望一千個人入面有十個人真係。 唔係，即係都聽到啲唔同嘅聲音，都係識得佢自己去判斷下，誒啱唔啱自己聽㗎。係，即係唔好人講你又講。 當然啦， 其實從呢度出發咧，你可以輻射到好多唔同層面嘅。其實人係應該咁嘅，即係 獨立思考。 啊，譬如去黃之峰咁樣，哇！我見到黃之峰啊、周庭嗰啲。在社運現場我都好恐怖啊！有幾十歲的師奶咧，當偶像陳寶珠出場咁咧，即係一路哇！我覺得你係做乜㗎？究竟你話冇偶像會死㗎？係 啦， 即係唔係嗰個係咪黃之峰嘅問題？我就係覺得喂，乜你追求民主、追求自由嘅同時，你亦都咁樣嚟令到自己，即係你當然有自由去咁樣追星啦咁樣。 係， 但我覺得。你唔呢啲人唔係有獨立思考。 哇！呢一個係一個好大，我同埋好有趣同埋好大嘅 topic， 即係講政治偶像或者政治，或者甚至話係政治人物明星化。即係呢樣嘢，我覺得係一個好有趣嘅 topic。我諗有機會就再 有機會先啦，因為好大。喂，我哋嘅節目咧已經過咗好四分。四分三以上，咁又唔緊要，即係嗱，今集咧，即係我揾到基嚟啊，非常開心， 好開心啊，好，因為 阿基咧，即係佢，即係我同佢係其中一個咧，會傾通宵嗰啲人， 係啊，隨時都得。 咁咧，即係可能大家個工作嘅時間咧，都係 夜鬼， 夜鬼同埋冇乜，即係都係交到貨俾個客就得嗰種咯。 都 係咁咧，同埋阿基亦都係音樂人啦，我心目中 啊，多謝。 因為 busking 嘅時候我都拍過佢嘅，唔知點解見到佢成日好怕醜咁啊，拍唔成。 哎呀，好唔知點咁樣啊，係有時。 喂，咁我想問你啊，你出街彈嘅時候，你彈啲咩歌？ 都咁我都會彈翻啲廣東歌。 你頭先揀嗰啲，你有冇彈？ Radiohead 都會涉幾隻咯。咁、okay 但係廣東歌咧喺香港咧 ，busking 都難走雞㗎啦。係即係都好嘅，我覺得唔係壞事，因為有陣時你都要唱翻幾首。即係人哋耳熟能詳， 即 係 起碼箍住佢先。 係啦，等人哋圍咗埋嚟先。 即係糾纏一心。 係啦， 即係有啲政治團體咧。 對呢啲 marketing 嚟噶嘛？ 有啲政治團體咧，成日講啲嘢都啱啱係女人嘅。係 啦， 但一鑊線咗你咧，你又成班跟住。 嗱，呢個係錯誤嘅用呢個策略嘅方法。係 啦， 我嘅呢個另一面嘅。 其實香港人係受呢種嘢嘅。 喂，又係。 即係你平時講埋嗰啲，喂共產黨啦啦啦。 係你日日 hardcore 咩專制咩成？喂，實啱嘅喎，人人都識得講嘅喎。但係之後叫你走去拆大台咁樣，你最慘你嗰十分一你又信埋佢啊嘛，咁嗰啲咪跑咗拆大台咯。 嗱呢啲就麻木啦， 係啊， 即係任何形式嘅麻木我都唔中意嘅。其實，即係我哋成日都要講話民主自由嘅思想，其實都要希望每一個人嘅個人都有一個獨立思考咯，係咪？呢個都係我哋。 喂，同埋其實有啲好簡單啫嘛，即係有啲人俾即係識得催眠噶嘛嗱，又去曲線介紹啊，我哋個節目咧係個催眠師啊嘛，你有冇聽過？我練心術啊！ 真噶， 我想喺佢身上學啲嘢咧，嚟分析翻啊，點解咁多盲目咧，就跟咗嗰啲黨咧，跟咗嗰啲叫人哋衝啊，但係自己又跑翻轉頭逆流而上嗰啲咧，即係呢啲人點樣形成嘅咧？即係希可唔可以？如果你知道個原理嘅話，點可以幫到佢哋咧？ 其實可能你認識幾個呢啲人，一問下佢哋仲 係 講真， 你係咪嗰啲人嚟㗎？ 我 有一次我見到咧，你喺我屋企嗰度俾人圍喎。 我喺你屋企 喺個雪櫃旁邊，你記得？ 姐。 啊！靚少有份圍你 喎，我而家講個係討論啊， 唔係，但係個情況你係俾人圍啊嘛，真係。 哦，俾人圍。 你個背脊貼住個雪櫃，但係出邊啲人咧一個半圓形咁樣圍住你。 冇辦法。 阿基，你咁都唔啱啦。阿基，你醒啲啦。 思考 特立獨行，即係你話佢哋唔係啦。 我總之咩都係特立獨行啊嘛。 但係喺中共嘅眼皮底下，特立獨行都係。都是一個罪 在任何專制極權底下，特立獨行都是罪啦，係嘛？即係你，即係好似即係你好似 George Orwell 講嘅，即係1984咁 ，Big Brother is watching you 嗰樣嘢，咁佢就係獨立喺專制國家，咁就係、是、係嘛？所有人都最好要跟翻嗰個模式做嘢，你冇辦法去 即係管制方面容易啲，管理方面容易啲。 所以 Rock and Roll 就係打破呢樣啦，係 嘛？冇錯，你講呢樣嘢，我想講好耐。 係 咯，即係啲人成日懶 rock 咁樣 ，Rock and Roll is king， 唔係 Rock and Roll never dies 咁樣。喂，但你知唔知 Rock and Roll 本身嘅精神係乜嘢先？ 冇錯啦， 即係謝霆鋒嗰啲咪好明顯唔知咯。 即係唔係就出嚟打爛個吉他得啫？證明你有錢嘅啫。 呢層咪嗰層皮咯，就係。 即係你講起呢啲咧，我哋以前遊友團咧有個叫做阿廣咧， 阿廣， 佢唔知道有冇聽我的節目 啦、啊。你開名咁 咪 搞錯？ 唔緊要，我哋係 friend 嚟噶嘛，我哋成一團人嚟噶嘛，即係我從來都冇排斥過佢嘅。 嗱 唔係即係我覺得我好想聽佢講乜㗎，但唔知點解咧有其他人。因為有人話佢咧成日都要挑機，我覺得成日都挑機呢啲人係好可愛嘅。因為咧唔理挑得啱唔啱，但係個內容咧都有一個思想空間嘅。我認為啊， 佢挑都證明佢有諗嘢啫。 係，又或者佢跟咗人挑都唔定嘅。 咁咪問下咯。 係啦，喂，阿廣咧，如果你有聽節目咧，歡迎你封煙。即係你冇封煙咧，唔係我拆佬試曬報，睇下有冇聽。 咁、啊、樣 如果一陣間真係打嚟咧，我照聽，照播你出街。 阿廣食飯啊，唔好理佢。 阿廣好中意食泰國嘢㗎。係， 我哋食泰國嘢啊，阿廣。 係咯，喂，咁咧嗱，講到嗱，你聽講 rock and roll 啦，即係我覺得咧，即係香港曾經我年青嘅時候咧，頭先點樣播 Stairway to Heaven 咧？因為嗰陣時啱啱學夾 band 咧，哇，真係覺得 rock and roll 不得了啊！即係好多音樂。因為聽慣啲 pop 嘢咧，突然間 rock and roll 有好多嘢唔流行嘅時候咧，就覺得以前覺得咧，哇！全香港得五十個人聽嗰啲，我就覺得好型，我覺得自己，但其實 一定必經嘅，必經 嘅。但其實咧呢回事有好多層面嘅，因為嗰首歌根本就好難聽，咁都係得五個人聽嘅啫嘛，咁未必一定係代表好聽，又或者。原來好多時咧都係操縱喺唱片公司嘅 marketing 手上嘅喎、原來即係有啲歌咧，佢認為你班人都係唔配聽啲歌㗎啦，你咁咪唔會咯，因為 Stairway to Heaven 喺電台都聽唔到 㗎。 我都係夾 band 嘅時候先識嘅啫嘛，原來哇英美係好紅喎呢首歌咁樣，咁即係後來我發覺好似即係我識咗一班夾 band 嘅朋友咧。就發現咗金礦咁啊！開頭，我發現我點解你聽嘅嘢完全冇聽過嘅，喺收音機又未聽過嘅， 佢另一個世界咁。 係啦，咁瘋狂咧就走去聽嗰啲 rock 嘢啦。但係當我去到八九十年代嘅時候，八十年代電子音樂興起啦，即係當時我就最興電子音樂興完嘅時候，我就走去夾 band，因為聽慣電嘢咧，即係或者嗰啲 synth pop 咧，即係我哋成日播英倫嗰啲嘢咧，突然間聽 rock 嘢覺得哇勁啊，驚為天人啊！但後來見到佢哋啲衣著啊，嗰條窄腳褲啊， 嗰啲烹啦， 嗰現代褲，我覺得哇好難頂喎，因為你肥又著，瘦又著咁。跟住後來發覺咧，喂，原來即係當你真係自己夾 band 嘅時候咧，你去到嗰啲美國 rock 咧，好粗糙，即係覺得咧，咦咁渣嘅，即係都啲嘢都唔精細同冇意境乜滯嘅，一味喺度即係哗眾取寵啊，髮型啊又一個肥佬啊，真係突咗個肚腩出嚟，即係覺得突然間覺得 佢哋 metal 佬多係咪啊？ 唔係進展到 metal 咯，即係八十年代尾九十年代 係咯 metal 嘢， 我覺得哇好核突啊！啲髮型又老土啊，男人又真係劉海啊，即係我覺得 rock 嘢好冇美感嘅，即係 Van Halen 啊嗰啲年代最邪惡啊，Eddie Van Halen 嗰啲。就著埋啲豹紋嘅衫啊，同埋香港啲 band 佬咧，四十幾歲人又走去照著啊，即係覺得嗰陣時已經係恥笑，哇！啲 rock 咁鬼核突嘅，咁嗰陣時又轉咗聽第二樣嘢咧，我轉咗聽啲 funky 嘢，即係嗰啲黑人嗰啲 acid jazz 啊嗰類咧，即係覺得哇呢啲先型噶嘛，咁嗰陣時又突然間咧同 rock 就劃清界線，即係覺得 rock 嘢就係真係低一籌啊，即係膚淺啲啊。咁但係咧，如唔知有冇人留意 rock 嘅英國 rock 同美國 rock 都有啲出入嘅， 絕對有出入。 譬如頭先Stairway to Heaven 咧，即係嗰啲英國嘢咧，佢又覺得即係好多時將啲傳統嘅嘢咧就擺翻落 rock and roll 嗰度，即係譬如 introduction 啊，哇，好明顯就係一啲 classical 嘅玩法嚟㗎啦。 冇錯，佢哋成日都有。 係啦，咁樣即係我頭先嗰個版本就用豎琴咧，係夾佢用吉他。因為佢諗嘢嗰個方法咧，都可能係豎琴嗰種彈法，即係嗰個意境啊，即係無端端有個 flute 出現啦咁樣，即係其實英國人嘅有內涵些少。 譬如 Bohemian Rhapsody 啦，係啦，中間 即係佢成個編排其實都係一個 classical 樂章嘅編排。 因為我又引導你講我哋，我其實想咁講咧，想曲線咧，講我哋咧亦都有個老漢推估呢個節目。 冇錯啊，嗰、那個又我哋嘅朋友好嘢嚟啊，嗰、那個一定要聽下。 老漢推估咧，覺得呢個節目非常係有意義嘅，原因就係咧香港人咧。成日話你學陳皮，但你點樣令到佢哋唔學陳皮呢？喂，原來你要聽一下啲內涵，咁你要聽下施主講，原來咧 classical music 裡面咧，唔係全部都斯文人嚟噶，佢哋嘅諗法唔係全部都係高好典雅、好高貴啊，但只不過我哋長期係俾一啲 虛偽嘅文化人，令到嗰樣嘢係成日聽香港電台第四台，一定係溫文爾雅、文人雅士。係 唔係個個揸住杯紅酒走出嚟嗰啲嚟㗎？ 唔係聽律師，唔係做律師、做醫生先聽㗎。其實根本係兩回事嚟嘅。 就貝多芬本身都唔係啦，佢都傻個癲。 係啦，冇錯啦。你睇下，你睇下阿莫作特幾反叛， 幾反叛， 幾鹹濕， 幾勁啊！ 係咪先？即係唔係嗰啲嘢嚟㗎嘛？完全 絕對唔係嗰啲嘢。 咁所以咧，你唔知就要聽。 要知翻個底韻。 係啦，就要聽腦漢推估啦。嗱，我唔係 hardcore， 其實我都期望呢、這個節目。 唔係，我都真係覺得個好好喎。 係啊，咁嗱，我介紹翻大家聽歌咧，咁啊真係唔可以一陣間有個重要嘅信息，就話俾大家聽咧，即係究竟我哋有啲咩信息，唔係即係我哋有啲咩益我聽眾啊？如果聽眾咧，我專登去到最尾先有啲重要嘅宣佈嘅，有益你嘅，咁咧，所以咧擺到最尾焗你聽曬啲節目咯。 好。 其實身為節目主持人，某程度都幾喜歡聽魚蛋歌嘅。 魚蛋歌， 唔係即係呢啲係魚蛋歌嚟嘅。點解我會揀呢只歌會播呢？一來《Smoke in Your Eyes》就多啲人識啦，咁、但係個歌手未必有好多人識啦。個歌手咧就係、一個女歌手叫做 Patty Austin。咁咧佢點解播佢只歌呢、因為原因咧佢下個禮拜就會嚟香港演出嘅。咁呢、冇俾錢去賣廣告嘅，絕對啊！就只不過咧，我有個老友啊，阿肥文，佢負責做音響， 係、 即係佢負責做呢個 sound engineer 嘅。咁、我成日讚到天上地下無咧，唔係冇原因，因為佢做sound真係好有天分，即係咁咧，然後佢 handle 呢一場演唱會嘅。咁、咧國際級嘅歌聲， 哇！呢啲靚聲嘢啦， 係啊！咁嗱，呢隻歌咧唔係好 jazz 咧， 咁 但係今次嘅 line up 咧。上一班 jazz 嘅 musician 係、非常精彩嘅，係啦 ，jazz 樂嘅。咁咧佢就會假做呢個喺大會堂，唔係九龍塘嘅浸會大學嘅演奏廳嗰度玩嘅，玩呢個 live 嘅。咁門票咧就要俾錢買嘅、但係作為呢個老漢嘅聽眾咧，我有四張飛， 哇！ 可以請大家一齊去欣賞嘅。嗱，先到先得 ，PM 我。嗱，梗係唔係即係除咗先到先得之外咧，照舊有問題問你嘅。 都有問題問你。 如果唔係咧，就即係爆曬額，有啲人即係冇聽節目嗰啲。嗱，因為實以上次咧送戲飛咧，嗰啲人係亂咁答嘅，佢係冇聽過你嘅節目咧，就求其答我答案博下有冇。但我哋唔可以咁樣噶嘛。 係。 咁好，你俾唔俾多條問題？一定要聽曬成個腦漢先識得答嘅問題。 突然之間想不到喎、 啊。唔緊要嗱，譬如我頭先講過啲咩咧？譬如講過我頭先嘅節目裡面咧講樓梯裝，就即係話咧，公屋裡面咧有兩種樓梯嘅，就分別係幾多級同幾多級。 幾多級 是啦，如果你噏得出 兩種，我可以俾多一個問題，我俾多一個問題，或者我哋嘅朋友阿港最中意食咩菜？ 是啦，冇錯啦，是但答中一個咧，首四名 PM， 我哋誒怒漢推哥， 頭先探長有講過噶嚇， 係啦，就可以得到呢個門票嘅，咁咧就阿肥文送出嘅，咁唔單即係其實我呢個唔係廣告，所以邊個搞我完全唔 care 嘅，但係呢啲飛由邊個送出嘅咧，就係同陳潔玲小姐送出嘅，咁陳潔玲咧就係一個歌手嚟嘅。即係可能後生嗰啲未必知係邊個，但係佢咧真係好中意音樂嘅。即係你見佢指定要揾阿肥文做生咧，即係證明佢都執著。 同埋佢係一個好嚴謹，大家都知道喺音樂，即係我哋有翻咁上一年紀啦，都知道陳潔玲無論對自己唱歌，或者對嗰啲嘢，佢有嗰種老派嘅嚴謹嘅。 咁呢場音樂會咧就由佢投資嘅。咁、哦、當然佢梗係會上台唱啦。咁佢會 cross over 呢位歌手嘅。咁所以咧，好，大家快啲答問題，咁一齊去睇 show。 OK， 咁啊呢個節目。多謝阿基， 唉，唔好客氣，唔好客氣， 百忙之中抽出時間， 好開心，玩得好開心，係嘛，傾得好開心。 你當玩咪好咯，即係往往係當玩，唔係代表我哋唔認真啊。 係啊， 當玩係有嗰種熱情咧， 傾得好開心，係 enjoy 個過程咧。希望大家即係聽眾或者觀眾啊，冇觀眾，希望聽眾都可以好似我哋一齊喺音樂嗰度可以享受到咁多唔同嘅嘢。 冇錯，或者大家好似朋友咁，但係好似朋友咁傾下偈咁啦。 係，好多謝各位， 多謝曬， 再見。 OK， 拜拜。 黑警示弱。胡亂拉人、檢控、作不實證供，然後撤控。Andy 還鼓勵說： 你哋冇做錯， 香港人，你為何不憤怒？ 政改方案寸步不讓，還說通過之後，中央便落實基本法中普選的承諾，優化無期，待住先，即是待一世，更說一定要得。 香港人，你為何不憤怒？ 高官落區，宣傳政改。林鄭要市民千万不要阻止他们，梁振英说落区难不到我的，这样挑衅的态度是有商有量吗？ 香港人，你为何不愤怒？ 水货客严重影响民生，市民视力救济，商家们和政府却赖他们影响旅游业，用尽宣传机器抹黑光复的市民。 香港人，你为何不愤怒？ 星期四晚，城寨言。